14宗，吉林2宗，有4宗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宗，31宗在当日转为确诊病例。辽宁大连近日确诊人数上升，全市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昨日经核酸检测采集量达到125多万人。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少旺强调，大连市疫情防控正是处于紧要关头，全市要尽快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压制疫情扩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5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30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0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5升5.5，斯摩尔国际42元升4.45，中芯国际25.75升1毫，美团点评192.1升1.2，阿里巴巴242.4升3.4，中国建材10.16升1.06，港交所361.4升8毫，汇丰控股35.25系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945，瑞士法郎8.434，澳元5.523，加元5.79，新西兰元5.168，欧元9.0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1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771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94美元，卖出191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喺土木工程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日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胜都教得。 啊，你又啱喎，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嚟，等我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Hello， 早晨， 系啦，早晨啊！我哋直播室有桂花田，我哋屋企里边嗰个有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两位直播室嘅搭档，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丰收嘅听众，早晨。 系啦，嗱，今日礼拜我哋继续咧有唔同界别嘅呢个叫做在家工作嘅模式安排。 啊、嗯，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阿祖，阿祖不过佢而家就惨啦。佢而家喺屋企， 怕早惨咧。 唔系，我觉得佢而家喺屋企度咧，你嗰边而家天气咧系仲有冇阳光噶？因为我哋九 有喎、 啊，仲有啊。 但系咧，今朝咧可能真系唔同区域啊。今朝8点咧，阿摩尼公主咧去散步嗰阵时咧，佢淋到湿晒先至翻到嚟。 系啊， 一望出去咧就系、是、蓝天白云咯、啊，靓到不得之了。 嗱，咁啊，听下天气先啦。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不过咧，今日咧就虽然大致天晴，但系会有一两阵嘅骤雨。 系啦，咁咧呢几日咧喺屋企度咧，因为疫情真系全部都三位数咁升啦，真系次次都系3点即露咧，即系第一次想同佢讲话，可唔可以3点不露咧？ 你有冇揿到即系收到嗰个叫网咧？一揿咧， 搜寻器， 搜寻器咧，跟住就跟search 下你个大厦或者 我有我有啊， 跟住佢哋嘅射程范围究竟几边度有边度有咁？ 嗱，我哋可以逐个讲下啦，我咧。就做咗呢一个鸵鸟政策嘅代表者。 你唔想揿嚟睇？ 我唔想揿，因为点解咧？喂，我都唔知揿嚟有咩意思。一揿咧，譬如话我当啦，你话佢话俾你听，你隔篱嗰座有嘅，咁你做啲咩啫？唔通你搬啊？嗱，你又唔搬得啦，你又唔 咁咪唔去隔篱座咯？即系 你平时都 唔 会，你平时其实都唔去隔篱座噶啦。佢纯粹系话俾你听，你嗰头 你 嗰头出事，你又将自己啲系啦，佢将自己啲剧情幻想出嚟啊！ 点知啊？ 咪咯，你知噶，佢咁冇嘢做，好得闲噶嘛，真系。 估唔到阿恬平时屋企冇嘢做，系走过隔篱座嗰度揿人哋个钟仔。 唔系，佢系等人哋，佢系等人哋过嚟揿佢钟仔啊！ 跟踪我啊？ 系啊，咩 可以过去隔篱台嗰度揿阿梁明忠钟仔？ 喂，唔系喎，而家好似嗰头都有噶，即系 唔系佢。 唔系咯，我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我就好似人哋求签咁样啦，我索性唔求啦。 O、okay. K， 我求你都冇用嘅，即系。 系啊，你咁陀你唔得噶喎。 咁我咁你话俾我听，你两个有冇揿入睇啊？ 我有。 有。 你揿完之后点啊？ 我跟住咪唔行嗰边方向。 其实你唔揿都知道你慈云山嗰头已经系你邻居噶啦，黄大仙慈云山。 当然啦，我唔系揿慈云山啦，咁我呢度知道咧，因为所有新闻都讲咗啦，佢净系撩冚嗰啲慈云山嘅地图咧，轰轰轰轰，全部红色中伏噶嘛。 得早知噶。 咁我唔系嗰组嗰区啊嘛，咁我都要睇我呢边落富黄大仙区嘅边度有，咁啊跟住真系噶，我会避咗我叫晒屋企人噶啦。如果要落街，行嗰条路，唔好行嗰条路咁。 系啊，啲病毒唔识飞嘅。 咪即系咁啦， 我就觉得 开心啲啫， 冇乜帮助咁样。 做咗你咧？ 嗱，我咧就唔当我唔当自己系鸵鸟嘅，但我都有一啲嘅政策嘅，例如我已经叫咗我啦，即系我自己屋企人啦，包括我叫埋我爸爸妈妈同埋工人姐姐咧。尽量就唔去街市，其实呢样嘢已经唔使睇嗰个地图噶啦，因为我觉得即系暂时你睇到好似街市容易啲，即系多毒咁样。如果唔系都唔系佢哋有啲都要即系收早啲，做一个深层嘅清洁咁样啦。我就话尽量唔好去街市咧，佢第一步做咗嘅。另外附近咧，咩100米定1000米范围之内，边度有啲确诊嘅例子咁样噶嘛？跟住我睇咗之后咧，系一定会有啲心痛嘅，因为我都话啊，我呢个区咧好似好啲啊，但我谂而家咧即系喺香港唔同地方地区住嘅朋友都真系无一幸免噶啦，我就自己再将嗰个范围收窄咯，即系明明见到远啲有嘅，当睇唔到嗰啲当睇唔到，总之我附近隔篱冇嘅话咧，咁就自己就心安啲咁样咯。 因为你直情落唔到楼噶啦，如果你咁计嘅话咧， okay, 即系嗱，你话你街市唔去，咁你都要买嘢噶，咁你焗住去超市。超市都人多噶， 但我起码系 咪先冇分别嘅？如果去到呢个位咧， 起码暂时我唔知啊，我嗰座冇啦，你住嗰座大厦或者阿祖你住嗰座大厦有冇啊？ 唔系，如果你去到 就冇， 你去到、 哦、 你去到个嗰座嘅话咧、其实就好细嘅，就大部分都冇嘅。但如果你一去到系。嗰一栋啊， 嗰 区啊， 嗰500米1000米范围 系啦，即系如果你用选区嚟划分嘅话咧，咁啊实中晒啦。你 我都问下咧，你哋发唔发觉咧？呢几日大家开始咧，可能自己咧唔同朋友嘅群组里面度咧，开始因为即系确诊嘅人数增加咗啊，开始慢慢咧就越嚟越多啲咧近咗自己啊，吓。原来我可能有接触过嘅一个朋友，佢嘅朋友确诊咗， 实有啦。 接触过一个嘅朋友，个朋友嘅屋企人确诊咗，即系嗰样嘢咧，真系觉得其实唔使睇嗰幅地图啊，你身边嘅 message 啊，你嘅朋友已经话俾你知咧，呢、这个疫情好似同你越嚟越近啊，变咗你真系要更加小心咯。 咁你谂下嗱，上个礼拜新闻都卖咗啦，咁、 啊、 我哋隔篱台我哋一位主持嘉宾 系我哋觉得最近嘅咯， 系啦、啊，咁阿邓达志先生佢就即系感染咗，咁、我想话咧，即系因为新闻。卖完啦，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去预防一下啦。其实嗱，跟住每个人咧就会攞个成数表出嚟计咧，系画咩咧？首先就话好，邓生咧佢就感染咗，咁咧同佢相关嘅有冇边一啲嘅同事咧，可能系会有机会又会出现啦。咁啲同事究竟我哋同佢嘅接触嘅机会啊次数多唔多咧？系啦，我哋陈李张黄河咧又逐个成噶咯，然后咧即系嗱，我嗰个打咯咁咧就即刻去揾咧就，喂，你系咪好似系做嗰个节目噶？究竟你有冇同佢接触过咧？嗱，真系开始计咯。咁然后当我将呢件事话俾我老婆听嘅时候咧，佢又好紧张啦，佢就话，喂，咁点啊？我点解有啲朋友如果会见面嘅话咧，使唔使话俾佢听唔好嚟见啊？跟住大家就斗画鬼脚，咁直至咧其中一个即系你自己嗰条鬼脚断咗，譬如嗰个同事同你讲话，佢嗰几日咧，原来完全冇去过直播室，所以咧就应该冇接触过佢哋可能嗰啲朋友咧。哇，咁你就好似觉得，哎呀，我条鬼脚断咗啦，即 系 起码知道我度安心咁样。 但我觉得咧，大家都要尝试去画呢一只鬼脚、 啊，真系要啊，系啊。 因为譬如咧，当我哋譬如礼拜六啦，系咪我哋就收到呢一个消息嘅时候咧，咁首先我系好感动嘅，因为我收到我嘅监制咧，即系蔡敬文啦，同埋阿鬼花田同埋曾志豪不停 message 俾我。 你话你唔舒服啊嘛？上个礼拜， 你星期五你话你热啊？ 难道我唔系更加惊？ 系咯， 我哋惊你噶。 我哋其实下一步想话，咁你唔好再翻嚟啊！你啊，走啊你啊，攞酒精朗口啊你。 嗱，你哋不停就 message 但因为我工作紧啊，我就睇唔到所有嘅信息。跟住到我见到信息嗰阵时候，我都喺度谂，哇！我做咗2个钟头嘢，即系咁难得有得开工，系咪？咁佢得出结论就系、是，点解我有60个 message 未睇嘅？就系你哋喺度不停慰问我。但跟住我自己咧，下一步点样去？ 我哋自己喺度估计咯。 系啊系啊， 我不停喺度讲你坏话，你不停喂喂，唔系佢有、啊，佢、啊、有接触过、啊，佢应该咁样、啊。 佢又唔舒服，你哋觉得我 系 咗噶啦？ 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下一步已经叫紧蔡健文话。 话攞条孭带绑实佢，唔好俾佢翻嚟。 我哋咁话，我哋咁 话。系啊， 但系跟住咧，我说话嗰条鬼脚咧，就系因为我礼拜六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我礼拜日有另外一个工作，即系我琴日有工作，我 系 会见到其他人嘅，我就即刻要谂咧，首先自己有冇事，唔系第一个我谂嘅嘢啊。我喺度谂紧就系、是、我点样要去做一啲嘢 ，make sure 我系冇事。如果唔系嘅话咧，礼拜日嘅工作我要即刻取消，因为我会接触到其他人啊嘛。即系呢一样嘢咧，我谂系。當然我哋好快就已經挖斷咗條鬼腳，我哋應該呢冇同任何呢有確診過嘅同事有直接或者間接嘅接觸啦，即係我哋可以放心嘅，咁我先至放心琴日出去工作。 其實都意義好大嘅，真係 係啊，即大家都應該要咁做，唔係要過分惶恐，但嗰樣嘢呢係問得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呢係冇問題嘅，咁樣你嘅生活先至可以繼續行囉。 係啊，嗱咁所以我哋今日呢星期一呢非常感恩啊，我哋以后每日翻嚟，我哋都要互报一句咧，就 系 平安、平安、平安。同埋我哋又唔系填男性、女性啊，我哋填嘅系阴性，系啊，填阴性我哋就会好放心噶啦吓。咁而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喺酷热天气警告之下，我哋三个继续陪伴你开麦啦 吓。终于漫长岁月，然而仿佛像流水，我不知道拥抱你。是谁？多少梦和往事，有着依稀在回想。我不应再说，只有你作伴随。遗憾已无泪。心与苦恼，是否话过，明日将可给你弥补？梦想渐近，疲倦了，只感到枯燥。但竟是我，忘掉你不可再填补。细说可倾诉，终于别离以后，在你消失在人海，却总想到你哭与笑的一切。 的遗憾啊！但我觉得而家系冇得去沙滩的遗憾啊！唉、哎、，Beyond 啊，真系嗱，呢两日咧，其实开始有啲咧新嘅執法行动出现咗咧。但系我谂最夸张嘅咧就系、是、嗱，我哋过一年啦，其实我哋已经咧即系习惯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你会喺边度啊？即系除咗边度都有阳光之外咧，就边度你都会见到有警察嘅制服。 系， 我哋过一年我哋惯咗噶啦，原因唔使再讲噶啦吓。咁但系咧，我谂有一笪地方咧， 保护市民啊嘛， 保护市民都讲得好，讲得好。但系 不嬲都有噶， 系咯。 但 系呢个系职责嚟噶嘛？ 但系旧年比较多啲啊嘛。咁但系咧，我谂咧有一个地方咧，就算系旧年全年啊，你都冇见过就系 冇谂过佢都会呢度都有咁样。 警察先生去嗰度都出现埋嘅咁样，即系好少见嘅。 系， 仲要系咧咁大批嘅。警察喎，同埋佢哋直接去到噔噔、嗯，去到沙滩嗰度，沙滩警察。我想话系咪嗰啲迈阿密 heat 嗰啲咧？即系好似系呢个迈阿密。 咁有冇着住件嗰条泳裤啊？咁 冇 系嘛？ 系啦，冇穿着整齐嘅。咁发生咩事咧？咁啊，其实今日佢去咗咧石澳啊，石澳泳滩咧。喂，呢个泳滩你多唔多去啊？祖？ 我以前會去多啲，而家就真係少啦。但係嗰度咧，不嬲都人頭湧湧嘅，因為咁多個唔同沙灘嘅質素嚟講，我覺得石澳係幾高分的。 你講人定係啲沙灘啊？ 兩者都係 both 啦。 係啊係啊， 啲浪又幾好，咁大家又可以啊， 係咯係咯， 咁樣 係 咪？ 係啊，我琴日見到咧就人係真係唔錯啊，應該啊唔係 sorry， 應該調翻轉人就唔多噶。但系就外籍人多啲，好多外籍人士喺嗰度咧，我怀疑咧呢个就系个原因嚟嘅，因为点解咧？话说咧，咁而家康文署封晒沙滩啊嘛，咁咧佢就话咧，其实石澳都系个正滩就封咗嘅、 嗯， 不过咧嗱，因为我唔系好熟佢个地理咧，佢原来佢有个后滩就冇封到嘅。系咪即系佢有两个门口嘅？好似系。 其实我讲真啦，沙滩咧好多时候边个沙滩都好啦，都系多过一个门口。 系系冇错。 正门你入咗个闸就叫去咗个沙滩噶嘛。 系系系。 其他地方可能你行过少少草丛，你又进入咗沙滩嘅范围，所以一定即系佢仲有好多，譬如就算赤柱都系噶，有赤柱正滩啊、后滩啊咁样噶嘛。好多时候沙滩都会系咁噶。 系啊，即系你喺个天度爬绳又得嘅。咁佢咧就话正滩删咗，咁、 嗯、 但系呢个大批市民咧就你有封正滩。 我有入后滩， 系啦，即系我谂系阿田系唔肯嘅，即系佢一定要做正宫娘娘。 系啊， 系啦， 明我都唔系唔做犯法，唔做犯法嘢嘅。 系啦， 咁啊问题就系、是、咧，但系佢竟然都有啲人啦，就真系咧 好多 好热爱游水， 好热爱，佢就入咗去由后滩嗰度咧。 你封呢边，我咪去嗰边咯。咁 系啦，入到去， 你赶唔走我嘅咁样。 系啦，嗱，但系有矛盾嘅，佢既犯规，但系佢又守规矩， 系， 因为佢犯规就入咗去啦。但佢守規矩係點樣咧？就係、是、分組， 是是有呢啲啊。 係啦， 我見到有張相，我朋友 send 俾我咧，有位女士啦， 戴口罩， 佢又戴住頂叫竹帽啦，跟住戴咗太陽眼鏡啦，跟住戴埋口罩落水嘅。 係啊， 係啦，我唔知佢喺邊度影下，總之又見到呢張咁嘅相。 佢就未必係石澳嘅， 未必係石澳嘅。我見到有張咁 呢個勁啊！呢、這個其實我都話你一早用祖國嘅面巾嚟咪得咯。 咪就係咧，但係佢買唔到嘛，啲可能運貨問題啦，嚟唔到香港啦，佢就戴曬。眼罩戴晒口罩同埋帽去游水嘅， 但 其实呢个几高招喎、啊。喂，你咁样落水嘅话咧，你都唔整湿个口罩，你知整湿咗就冇用噶啦。 系冇错， 救到嘅话，其实都真系要颁个奖俾佢。 唔系，我想话佢真系好知道嗰个口罩系真系防水咯。 系系，唔系又或者咁咯？佢觉得就算用口罩咧湿咗唔紧要，因为海水咧杀菌消毒啩咁样。喂，但系头先我讲咧，佢话啲人入到去石澳度咧，佢犯规，但 系 佢又守规矩系咩咧？ 系 佢哋全部咧。好似玩翻摊咁样咧，三四个人一组啊！ 哦，咁啊有限聚令啊嘛！ 嗱，即系嗱，佢又违规入咗去，但入到去他自己守规矩、 哦。 我见到记者嗰啲镜头影出嚟咧，哇！呢度又有个陈氏家庭，嗰度又有个 Mary 一组。 系啊，因为讲新闻咧话咧，嗰度大概有100人啊嘛。 系啊，但系全部都334334，全部都系足球里边433阵式咁样咧。 坐得小组活动， 小组活动同埋坐得好开嘅，咁当然佢就 系 冇戴口罩嘅。 咁、 哦、然后咧，你就见到咧有开头咧就话有啲巡警喺里边咧两三个，同埋咧有啲康文署嘅职员咧就喺佢个间艇嗰度咧就用大声公嚟嗌咪。 系啊， 嗱，但我唔明白，平时我哋见到咧喺嗰啲街头嗰啲大声公好大声噶嘛，佢康文署嗰啲大声公咧大概就话。 请保持分开康文署嘅 呼吁，听唔听到先？ 系听唔到嘅， 系听唔到噶， 听唔到噶。 咦，唔系啊，一 放到去嗰啲沙滩嘅 speaker， 系咯，好笑啊！ 佢系咪惊大声一滞，跟住诶，即系俾人告佢伤佢耳仔啊？ 系咯， 唔 系啊， 未惊咧，你未到，未告你，你使乜人？你使乜惊啫？ 真系好搞笑啊！我哋以前见到佢哋嗰啲诶嗌麦嗰啲咧，呢个系康文署嘅广播，泳滩已经诶拉出红旗啦，冇啊， 好似环回咁噶嘛，即系话 会唔会系因为泳滩本身佢哋而家系一个封咗嘅状态噶嘛， 所以冇供电喺嗰度。 佢哋嗰啲 speaker 可能系， 但 系 问题嗰日有样嘢好，救生员翻工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先有啲职员咧互相喺度通知啫嘛。我就怀疑咧，因为实在太多都系外籍人士咧，佢真系睬你都傻噶。 系啊， 佢报 系啊， 佢接报话咧，就算有巡警嚟到咧，开头得两三个巡警咧，冇人 show 佢哋啊。 系啊， 我又唔明点解第一次冇人 show 佢嘅。 唔系佢行过喎，点横点过，跟住佢望住佢行过啊，嚟做咩咧？咁 系啦，佢直至系要即系班咗由廿个警察嚟咧，先赶到佢哋走。所以我怀疑咧，我哋应该咧整多几支唔同嘅旗啊。我哋其实而家已经有蓝旗、有黑旗、有橙旗，仲有邓紫棋都出埋啦。使唔使真系挂翻支沙滩红旗咧？ 系 啦，专门驱赶沙滩里边嗰啲泳客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一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19人死亡。这一名76岁女患者有长期病患，住在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上个星期二因为咳嗽腹痛入住伊丽莎白医院，院方说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家属同意如果病人情况再转差，不为病人施行心肺复苏术。病人延至昨晚离世，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在收紧防疫措施之后，新型肺炎个案未有以几何级数增加，反映措施有效，但是病毒已经渗透社区，相信第三波疫情可能仍然要持续一段时间。他不希望疫情出现第四波爆发，但是预计在今次疫情稳定之后，社区仍然会有零星个案，建议政府在疫情稳定之后，食肆聚餐仍然要设上限，保持市民的抗疫警觉。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一直有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交流，认为对方有听取专家的意见，但承认要收紧豁免人士的免疫安排，并非单靠食卫局可以决定，政府和内地亦都要商讨。被问到今次是否反映商务考虑凌驾公共卫生，许树昌表示认同。有報章引述消息說，政府會為慈政村居民免費檢測。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檢測一定要有優先次序，讓高危人士，例如有病徵和緊密接觸者先檢測，全村檢測一定排在較後位置。何柏良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最近的本地个案之中，超过一半甚至更大比例是和餐饮场所有关，再延伸家庭群组传播。黄大仙、慈云山确诊者人数最多，某程度上亦都反映餐饮场所和街市有感染群组。如果政府采取严厉措施，要求市民在这些地方佩戴口罩，成效可能更加大。政府今日起为较高感染风险和轻微不适的市民提供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市民可以前往医管局指定的22间普通门诊诊所拿样本樽，并在指定时间内交回。 在疫情重灾区黄大仙区，大批市民在区内位于虎山道的东九龙普通科诊所外排队，早上七点半之前全日110个名额已经满额，有多名身穿全套保护衣物的职员派发样本樽给轮候市民，大约十分钟之内已经派发完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6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4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2.5；斯摩尔国际41.9，升4.4。美团点评186.4，跌4.3；中芯国际25.35，跌3毫；阿里巴巴239.2，升2毫；中国建材9.99，升8.9；港交所359蚊，跌1.4；汇丰控股35.2，跌8毫；中国平安83蚊，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142.8，升4.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62，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9，人民幣7.003，英磅對美元1.283，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9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7,7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89美元，卖出1,92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青衣嘅淡江山回旋处啦有坏车，咁而系一带挤塞，咁主要咧枫树窝路去翻淡江山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青衣西路近住埃索油站对出，咁青衣北桥去翻青衣嘅淡江山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青衣嘅淡江山回旋处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主要咧枫树窝路去翻淡江山回旋处就特别挤塞啦，龙尾去到青衣西路近住埃索油站对出，咁青衣北桥去翻淡江山回旋处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嘅物华街去翻协和街方向挤塞，排到去康宁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Baby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天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 情那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在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和守护这个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实事的人，为未来的社会安定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9月6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是7月18号至7月31号，表格可以在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在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火勢是啊，在疫情期间两个仔仔都是依然在家中的，是没出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拍档和这两个仔仔的相处如何呢？比他自己的评分，你觉得自己在这个相处之道作为一个爸爸是有十分啊，定是有五分啊，定是一分都没有呢？是因为他唱歌实在太过好听，但他讲故事又好听的，那究竟怎样比重呢？我们有请曾志豪。 我发现咧，原来凡事都系比较嘅啫。开头咧就系得我同我老婆喺屋企嘅时候咧，我就发现我简直冇地位啦。半夜佢一喊醒咧，只要见到系我咧，佢就喊得再大声啲，佢净系要妈妈嘅啫。但系啊，琴日当我带佢翻去爷爷嗰度食饭嘅时候咧，哈哈，有比较就有吓、啊，就有呢一个分别啦。我就发现，咦？佢就开始净系话要爸爸抱，净系要爸爸嚟喂饭食。原来又系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我都总算系较为亲密嘅一个阿仔，算你识做啦。你都知道，翻到屋企都系得我同你喺度嘅啫嘛。唉，食多两啖饭啦，早啲快高长大，唔使俾我咁担心我啲病菌啦。虽然依家我哋停课不停学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啲中文嘅常识。不过我谂住咧，先喺呢度咧先睹为快啊！等大家咧认识一个咧即系四字成语，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话中文里边咧都有分级数啊，即系好似人哋咧打机咁样咧啊，呢一个战斗力有几多咧？咁我而家要介绍呢一个战斗力咧，可以话系啊无敌嘅状态啊！咩叫无敌嘅状态咧？就系如果你用呢四个字一出招嘅话咧。对方基本上就可以即刻咧收埋个口，输咗噶啦，系唔使再同你辩论落去噶啦。系咩四个字啊？莫非系嗱？我都估到你实讲嗰啲噶啦，唔系啊！最厉害嘅四字词语咧，绝对系同粗口无关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咧以后同人嗌交咧，都可以将你嗰啲门字边嗰啲收埋佢。而家呢四个字系咩嚟嘅咧？嗱，听住咯，好劲噶，出得街噶，好常用噶，就系、是、无论如何啦。无论如何，究竟有几咁无敌呢？吓、啊、嗱，你有冇试过同人嗌交？你同人嗌交嘅时候，如果同人哋嗌到最尾咧，你突然间出一招话嗱，无论如何，我都系唔会理你噶。嗱、啊，你有冇发觉呢一招一出嘅时候咧，对方啊真系冇嘢好再讲嘅。譬如你同个业主想讨论点样减租嘅事情，哇，你咧就已经将自己咧身家啊几咁惨啊，上有高堂啊，下有妻房啊，所有嘢讲晒出嚟，但系点知？佢系一句都答唔到噶，可能你同佢讲话，喂唔系，你又日搞失收啦，你又全部都唔帮我手啦，隔篱单位减咗5000蚊啊，点解你咩都唔减嘅咧？即使你用几多理由都好，如果业主听完之后净系用呢四个字就可以赢你噶啦。OK，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唔会减租噶啦。bang， 你即刻冇嘢讲，完全冇嘢讲。又或者你同你老细要求加人工，就算你有100个理由啊，全部都系句句合情合理啊。你又做得嘢啦，你又担面唔偷食啦，你又真系成只牛咁样啦，即系贪黑起早啊，全公司最勤力嗰个就系你啦。个老细系驳唔到你噶，佢亦都解释唔到俾你听，点解廿年都唔加你人工噶。不过佢只需要用呢四个字 ，bang， 你又输咗啦。无论如何，阿强，我都系唔会加人工俾你噶。你仲有咩可以拗落去呢？你已经开始明白呢四个字嘅威力啦。而我哋最近喺新闻度咧，亦都见到呢四个字嘅威力咧。 我相信都挺惊人的。因为呢即是而家立法会有提名期啦，是咪咁，所以呢而家选举呢就有选举主任呢就会就住一啲参选人呢嘅提名呢就会作出呢一个即係裁决㗎。佢就会先呢寄返一份呢个选举嗰个即係通知书问你呢，就话喂，我就想问下你系咪真係效忠基本法。咁总之其中一个嘅参选人啦，咁呢佢就俾选举主任呢就问咗好多条问题。而且呢嗰条问题嘅格式呢係咁样㗎。嗱，我啊知道咧，你就曾經係呢一個黨嘅身份嚟嘅，呢個黨嘅身份咧係會推動自決嘅、哦。咁我想問一下咧，你而家仲繼唔繼續㗎？好，呢、這個第一條問題啦。但第二條問題就係、是，不過無論如何啦，你都係仍然會繼續推動自決嘅啦。咁樣，你明明一同埋二嗰個分別係咩？第一條咧，佢明明仲會問你，就係話，喂，其實你係咪仲會想推動呢件事㗎？咁正常你諗住佢問你即係你可以答佢啦，我呢就諗住或者我唔諗住㗎，點知去到 question 2 嘅時候佢直接就話，不過無論如何啦，其實你都係繼續會推動佢啦，咁即係唔使答啦，係咪呀？咁你明唔明呢一四個字嘅威力喺邊度？你同你個老婆同老公講，我想問下呢，你係咪即係聽日你仲愛唔愛我咁樣？咁跟住當你諗住答佢嘅時候，都話，不過無論如何啦，我都知道呢你係唔愛我㗎啦，唔該你買個包包嚟氹返我咁樣。哇，是不是个老公仲可以点答呢？所以呢我哋又睇新聞学中文，以后你同人嗌交，以后如果你有咩拗唔掂数嘅话呢，唔使諗咁多太複雜嘅词语嘅。呢四个字无论如何佢点都会输嘅啦。风头火势，我唔理佢究竟准备成点，我唔理佢究竟而家揾到单新闻未，我唔理佢究竟嗰啲字啊写出嚟佢自己睇唔睇得明啊，究竟而家时间许唔许可？无论如何，而家都系到桂花田做风头火势噶啦，交俾你啦，桂花田。 我可以答你，我已经准备咗啦，系嘅。有时咧睇新闻咧，真系要俾定个心理准备自己先得嘅，否则咧。睇完单新闻之后咧，你真系会硬住硬住嘅。点解会有啲咁嘅新闻出现噶？咁嗱，唔睇佢嘅内容，唔睇佢嘅原因，唔睇嗰段片，单睇个标题已经真系嬲到咧，好唔开心啊！个标题讲咩咧？上水十三岁女童当街俾男女同党狂刮十几巴，拳打脚踢。系咪睇听到即系睇听完啊？我头先睇到呢个标题，我都已经觉得真系好硬住。即系点解咧？人哋父母生个女出嚟都未必舍得打或者打过佢，就当佢啊都有错啊，都唔会打到好似片中嗰啲咁样打到咁犀利咁样打法。咁啲外人凭咩去教训人哋个女？有乜嘢得罪要打到咁咧？吓，真系好岂有此理，睇到好嬲嘅。我睇完之后呢，咁网上面呢，即係呢单新闻之后呢，咁有啲相关嘅新闻呢，我再睇另一单，哇，真係唔知讲咩好。早喺上个几星期嘅时候呢，面书呢有个 post 就话啦，有个妈妈因为呢佢要等个仔仔放学啦嘅空档期间呢，佢就带佢女呢就去公园嗰度玩。咁喺公园里面呢，就两个男仔呢同一个四岁嘅妹妹喺度玩緊嘅。啊！几分钟之后咧，个妹妹就走到呢个妈妈面前咧，喺度喊，喊咩咧？佢话有个男仔打我啊！咁不停咁喊，不停咁喊。于是就问啦：咁嗰个系咪你个哥哥啊？唔系啊！咁屋企人咧？屋企 B B 瞓咗，妈妈叫我落街玩，唔好吵醒 B B 啊！公园嗰个妈妈又再问我：咁系咪你自己一个人落街玩啊？是啊，钱同八达通都不见了。真是深呼吸透大气。这个妈妈就于是呢就带了这个四岁妹妹就找当区的区议员帮助。唉，真是很可悲。即为何有个妈妈只顾着她的初生 BB 而不理她四岁的女儿呢，是什么概念呢？有个网民就说了，同个四岁小朋友出街啊，都拖到实啦，点会俾佢一个人自己落街㗎？咁同埋 搭 lift 其实都有个安全指引，小朋友搭 lift 是一定要有成人陪住才可以使用的。另外根据香港的法例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7条，任何超过16岁的人要照顾一个16岁以下的青少年又或者小朋友呢，是视乎个别的情况啦。如果是独留儿童在家中或者任由儿童外出的话，家长有可能触犯这条条例的。考虑的因素包括那个小朋友的自顾能力，独自外出的行为会否对那个小朋友构成伤害等等。如果是的话，上到法庭呢，不好意思，可能你会是被罚的，因为原意是目的是要保护儿童嘛。咁希望呢所有要照顾小朋友的家长唔该你留意，唔系话你独留佢喺度犯法，你拱咗佢出去而佢自己照顾唔到自己而伤害嘅话，你都系犯法嘅。我希望各位做人嘅家长父母啊，真系要好好睇住你自己嘅仔女啊！ 是疑问，快乐是情。 情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细眼仔， 早晨，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 咁我都早晨晒你哋两个啦，早晨。 系啊，我哋今日咧上中文堂啊，咁你喺屋企咧，细眼仔会唔会乘机攞本字典出嚟查一查噶？ 我想讲咧，对唔住，我屋企系冇字典噶，因为而家上网咁方便啦，我唔识嗰个字又好，我唔识个读音都好。上網咪可以揾到資料咯。 好啦，我咧今日咧，其實原來咧，阿秀恩 Ken 同埋肥妹仔咧，我哋兩個都揾咗一啲咧，所謂錯別字啊，又或者咧容易 係 啊逐個字點寫嘅啦。我咧，我先考你一個題目啊。呢、 啊 這個題目咧、啊，我知道咧係細眼仔個爸爸咧，黃耀世咧好中意講噶，係啊。 細 uncle 啊， 係啊， 講咩啊？我買。 唔系，佢成日都讲咧 win-win situation 噶， 呢个英文字嚟噶。 我知啊，但系讲咗中文，咪即系我要赢咯，我要双赢咯。 啊、 好啦，我想问下你呢个赢字咧，你大概记得点写嘛？ 我大概记得啦。 你认唔认得佢个形状啊？ 大概 我想讲有一啲嘢系好衰嘅，佢搞到我哋唔识字咁。就是、我哋平时用电话嚟输入啊，咪攞只手指喺度撩撩撩嘅， 撩 到差唔多咧，那个字就出咗嚟噶啦。 好啦， 我从来都唔知道个赢字点写噶。 系啊，好啦，我考下你啦，我就系想问你啦，因为呢个赢字咧，我哋大概讲下佢个形状啊，我哋描述佢嘅形状咧。 佢依家有分三，佢有顶帽嘅， 系啦， 一点一划开始嘅。 佢个顶帽 上面嗰个系望字，死亡个望， 系啦，上面有个望字啦，跟住中间系个口啦。咁然后咧，佢 字边一个月字月亮个月字嘅字， 佢咧其实有三兄弟嘅，我就 系 想话俾你听啦。 最尾嗰个组合系咩？下低有个背字嘅。 系啦，佢下边咧嗱，三兄弟咧分别咧左右都一样嘅，都系一个所谓月字边啦。跟住然后咧，佢右手左右手边咧就似一个咧凡啊凡人个凡字咁样嘅。 平凡嗰个凡咁写，中间咧 就系、是、中间唔同啦， 个背字都唔系咩？ 系啦，嗱，唔系佢有三兄弟嘅、 啊， 我就想问阿细眼仔啦。咁咧，佢有三个字喺中间嘅，一个咧就系个背字，一个咧就系个羊咩咩个羊字，有一个咧系女仔个女字。请问呢三个点用法嘅咧？ 即三个都系字嚟， 三个都系字嚟嘅，系啦，不过读法就唔同咁解啫。咁其中有一个系赢字嚟嘅，咁边个系赢啊？系女仔啊？系背啊？定系羊啊？ 肥妹仔提咗我，我觉得系个背字，同埋我本身都会估个背字唔系我知啊吓，我认错噶吓。 点解你会觉得系个背字啊？细眼仔， 我系依稀记得咧，佢中间系多姿不滑咯，完全系呢个原因嘅咋。 系啊， 咁我明白个意思定系咩？我乜都唔知啊。 如果你有听我妈咪嗰个发无禁忌咧，你就知道古时人啊，个背字系钱啊嘛，赢系要赢咩啊？ 赢 钱 啊 嘛，所以咪要个背字咯。 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嗰个女仔个女喺里边，咁又咩字嚟嘅呢个？ 嗰个系个字嚟嘅， 系啊， 通常唔常见噶，手眼茄 呢个又真系唔常见噶， 系咪？哦， 但系我哋咧以前咧，阿肥妹仔个妈妈咧，好中意睇嗰啲 TVB 剧集咧，佢好似其中有个呢个名咧，做一套剧集个嗰个 剧名 噶， 咁犀利啊！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噶。咁咧，其实佢 用啲咁深嘅字噶， 系啊系啦，因为咧，其实如果你个女字嘅咧，我哋开估啦，佢咧其实咧系一个姓氏个读音嚟嘅，就读咩咧？读个形字啊， 姓形啊， 记唔记得形单传奇啊？ 我唔 唔記得形單傳奇，但我記得好似真係大台曾經有過一個電視劇咧，佢個男主角好似林峰做嘅， 係啊， 嬴政定係乜嘢？ 嬴政就以前秦始皇咯，佢就係一姓嬴嘅咁樣咯。 咁就係呢個字 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嗰、那個我哋咁講咧，好似個嬴字咁樣嘅外殼咧，不過中間唔係個背字，係個女字咧，就係讀個嬴字啦。 好嘢，好嘢。 咁如果中間係個楊咩咩個楊咧？ 楊字啊，咁我哋就有字讀字啦，讀個楊字啊。 原來咧，嗰、那個咧就係、是、好似我哋話咧孱弱啊。 哦， 係啊， 孱字啊， 係啊。孱弱啊！ 咁、哎、咪形容你阿爸嗰个字咯， 系啊，就 写、是、啦，下 就系、是、话我啊，咁原来咧，即系话咧，嗰人好瘦小啦，好瘦弱咧，就会用呢一个字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呢三兄弟咧，我哋都要认住佢先啱啊，咁样。 咁咧，总之好似个羊字嗰个外壳咧，中间换件衫咧，换个羊字就系个孱字， 系啦， 换个女字就系嬴字， 系啦， 用个杯字就系个羊字， 系啦， 好叻啊！ 系啊， 呢、這个咁麻烦，写啲咁复杂嘅嘢， 我都唔知点解佢哋要咁样做啊！佢可能就想话， 肥妹仔，你而家试下，头先你人哋教咗你三个字，你写唔写得翻出嚟啊？而家 我都有啲论尽噶，系啊。啊，佢好複雜啊，因為幾個組合。不過而家你講翻咧，我又會記得點寫咯喎。多謝你啊，秀 恩。多謝曬啊，好有用啊呢、這個。 係啊，咁、啊、我哋咧呢、這個就係咧話俾大家聽，三個差唔多兄弟咧，佢哋個樣雖然差唔多， 啊、 意思爭好遠㗎、 啊。 聽日見啦。 內已經派發完畢。中国要求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限期在早上十点届满。根据路透社直播片段所见，领事馆外的车路被封锁，早上不时有警车驶入。一批人员九点半之后带着行李登上旅游巴离开，亦都有大批民众在领事馆外大马路围观。內地官方的中國環球電視網在早上六點幾拍攝到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已經離開園區，部分人拿著手提行李，之後館內的美國國旗降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領事館的美國外交官被要求在三十日內離開中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7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55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54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5跌5毫，斯摩尔国际42.8升5.3，美团点评188.5跌2.2，中芯国际25.5跌1.5，阿里巴巴239.8升8毫，港交所360.6升4毫，中国建材10.26升1.16，中国平安83.05系跌3.5，汇丰控股35.1跌9毫，小米集团1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959，瑞士法郎8.445，澳元5.534，加元5.794，新西兰元5.176，欧元9.078。每百日元兑港元7.3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9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7,840蚊，升34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9.41美元，賣出1930.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啦，青衣淡江山回旋处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仍然影响到一带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埋枫树窝路啦，去淡江山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西路啦，近住埃索油站，咁青衣北桥入翻去青衣，龙尾就接近青衣城噶，咁车龙未消散噶，咁重复多次，较早前青衣淡江山回旋处嘅坏巴士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仍然有车龙啦。咁包括咧，影響到而家淡江山迴旋處一帶就係擠塞噶。咁龍尾咧就接近呢個青衣西路近住埃索油站啦。另外，青衣北橋入翻青衣，龍尾就接近青衣城。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處對出。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在黎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今个暑假作为父母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呢？ 今年暑假都唔会多街去㗎啦，注意下仔女有冇做暑期作业啦。 除此之外都要留意屋企嘅子女会唔会偷偷地吸食香烟又或者加热烟。 係呀，师兄祠堂嘅阿一同埋凌子维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太平洋睇落好似好平静，其实呢度相当躁动不安。环绕呢片海洋有无数活跃火山，准备随时爆发，破坏力相当惊人。而人类喺太平洋所造成嘅破坏，更加系伤痕累累，影响仲好深远。究竟呢一片受尽破坏嘅海洋，有冇能力回复昔日嘅光彩呢？一齐闯天下，大太平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风速快活人啦吓， 系咁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埋有风烟嘅黄耀祖。 Hello， 系啊，嗱，我哋好快咧更正翻咧，头先我哋嗰个咧停课不停学咧，最尾嗰个字咧有嗰个女仔啊，有个羊字嗰个啊，佢个意思咧虽然就系叫孱弱，但系佢读音咧就唔系读个孱字，读个雷字嘅。 哦，读雷， 系读个 雷 嘅，系啦，行雷个雷啊。 又或者有啲人咧，因为佢如果字典咧，有啲人写住疲累个累咧，总之都系嗰个音嚟嘅。 哦 ，OK，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一解散药啊，或者佢有个连接词咧，通常就话咩啊，个人咧好 累 累顿啊，好累顿啊咁样啦。系啦，你够唔够累咧？原来我哋又有新解释啦。哇，我好够累啊，即系点啊？我好眼瞓啊， 系啦， 累啊，累到个累字啊。 头先咧，肥妹仔咧都问低一个字嘅题目咧，就系话点解搞到咁复杂嘅呢个字咁啊？呢个赢字啦。咁我睇到另一个即系嗰个叫网站咧，佢有解释嘅。咁佢咧咪就分咗一二三四五个字嘅组合嘅。 系， 即系个赢字啊，个赢字啊，咪有个五个字组合咧。嗱，上高第一个字就系 亡 字 啦，系啦。 咁咧，佢有注解过就话咧，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 咁因住死亡啊嘛，系咪？ 系咯。 好，跟住个口字系咩啊？口字叫沟通。 哦。 咁咧个月喺左边咧，即系喺第四三 part 嘅左边咧，嗰个系月字啊嘛。 系。 月字代表时间。哦。 激动得滞，佢一听到，一听到你话死亡，佢激动得滞，真系。吓、 okay. 到阿祖走咗嚟啦，真系衰啊！ 好，你再听翻嚟听电话。OK OK， 啊 ，Hello， 阿祖喺度系嘛？ 喺度。 系啊，佢一听到赢字去到呢度，佢就话：哎呀，咩时间？ 输咗，我发觉我输啊，对唔住啊。 系系啦，咁咧佢月字就系时间，佢个背字就系金钱，咁个凡字佢就话叫平常心。 哦， 咁即系佢意思话你喺呢个叫做， 咦你嗰啲系好人一生平安嗰度收翻嚟嘅，你嗰啲有个莲花后边嘅呢啲系。 赌博嘅时候，大家都要吓，即系有呢啲几方便咧，你先可以取胜啊！ 你自己做唔做到啊？ 我有 ，你有 啊嘛？我有危 机，我哋都向你学习啊！咁样 系咯，系咯，我哋总之 feel 到就系有朵莲花走咗出嚟，真系啊！记住啦，好人一生平安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发户人》啦吓。 我觉得咧，最近咧，我哋所有香港嘅朋友咧，从来都冇试过对于呢一种嘅职业咧，系咁想尝试认识佢哋多啲。 系咩？ 咩职业咧？ 船员 哦，船员系系系啊。 其实我哋真系从来之前嗱，我自己我苦心自问啦吓，我唔知道究竟有几多少船员佢会嚟香港啦，佢会嚟香港，即系中间嗰啲，首先佢哋会嚟接更啊，各样嘢嗰啲咧。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自从我们不停在找那些窿窿呢，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漏洞在那里的时候呢，跟着大家就知道原来香港真的有很多船员来的。 哇，真的哦。 他们来了香港之后，他们平时那个 生活 工作日常生活是如何呢？我想现在我们才来到一个大的揭秘。 对啊，嗱，以前我们对船员呢就通常就想起水手多的啦。 对 啊。那水手呢据我所知呢都是得两样的，一是就大力啦，同埋就水手服啦。 是就刘美军我会想起。 是啦， 就是美军那些整只船泊埋岸这样的嘛。 对啊，总之你我想起就只是说水手是不是穿到很靓短裙那些。再唔系咧，总之就好似嗰啲即系海军白色嗰啲咯。 唔系啊，唔系啊，咁你就算系嗰个钻石公主号嗰啲，即系豪华旅游嗰啲，都系船员嚟噶嘛。 我哋咧应该话上个世纪咧八十年代咧，我哋就听好多嘅，成日都话。咦，阿强啊，点解冇见过你爸爸嚟家长会嘅？ 佢 系 行 船，系啦，你有冇发现啊？一出咧就出呢招个行船嘅，再唔系咧就变咗咧就系话啊，贵小姐，点解永远都净系见你一个李先生啊？哦，我丈夫是行船的，他很久都没回来了。 通常我们行船呢就是我老公去了南洋到。 是南洋啊或者不知道什么毛里求斯啊这样啦。是啊，跟着下一步都是说那你都要为自己着想的。你我不可以的，跟着等 我。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你都想想你自己肚里面那个啦。 是啦，你一日到黑他都在外面，那谁跟他见家长啊这样。哇，跟着行船的永远都在大结局回来的时候呢。身光颈靓，然后去到最尾就发觉中伴亲嚟啦， 跟住 咪一 咩带多个女人翻嚟咯。 唉，真系，系咁，但系咁，我哋真正嘅行船系点样？ 究竟我哋嘅香港船员，究竟我哋香港点样接待佢嘅咧？吓， 系啦，嗱，我哋好似咧就大家都有个疑问啊，系咪我哋接待得佢哋太好咧？ 太过宽松咧？ 因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即系开头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朋友啊。我哋为咗即政府系咁样讲嘅，我哋要继续生活噶嘛，系咪？ 系啊。 我哋有好多必需品要由外地嗰度运送到过嚟噶嘛。所以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即系唔同嘅界别嗰度咧，都有一啲嘅豁免嘅。其中咧船员咧就 系 豁免其中嘅一个类别啦，咁样。 早阵子啊，系啦。 系，其实而家都仲有一啲嘅，即系真正啊，嗱，佢嗱话礼拜三开始啦，会有啲新嘅措施啦。但系咧喺过去一个周末嗰阵时咧，就有报章啊，就跟住咗啊，嗰啲船员嚟到香港之后咧，究竟佢哋去咗边度，做咗啲乜嘢咧？ 佢哋嘅行踪系点啊？ 好好好， 睇下佢哋嘅行程是如何，睇佢，我哋再谂下。呢啲其實係咪就係嗰啲窿窿，令到香港由冇本地確診變成有翻本地確診嘅原因啊？ 好啊，好啊。 有記者咧就見到咧有一班嘅內地船員，首先講內地船員先啦，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嘅。 係 內地船員咧，佢哋咧就嚟到香港之後啦，佢哋就話咧會有專車接佢哋去酒店，講到明咧就唔應該咧即點到點嘅。由專車直接就由佢落咗船嗰度咧，就送到去酒店嗰度。而家嚟到香港之後咧，其實仲需要去到醫院咧，就做一個嘅深喉唾液嘅快速測試嘅，即咁樣之後咧，佢先至可以入到酒店同埋離開香港嘅。呢、這個就而家喺禮拜三之前啊，我哋嘅船員佢哋需要做嘅一啲嘅措施咁樣啦。不過咧，記者就影到啦，喺佢哋咧就去到呢一個嘅酒去到呢個醫院就做咗呢一個嘅快速測試嘅時候。都要等結果噶嘛，快速都要等噶嘛，係咪？ 係。 咁佢哋咧就忍唔住啦嚇，就直接進入咗社區，包括去咗深水埗區嘅嗰啲賣電腦嗰啲商場啦。 最旺嗰幾個啊， 係。好多嗱，仲有福榮街啦，人流最多嗰邊啦。咁另外嗰啲一間間賣電器嗰啲連鎖店咧，亦都有去到睇嘅。咁呢個就係見到佢哋做咗嘅嘢啦。咁可能咧，內地嘅朋友嚟到香港都會知道噶啦。香港啲金係正噶嘛，入金鋪。另外都做船員都吃力嘅。佢哋甚至去揾按摩店。 哦， 係啦，不過 應該冇咗啦，而家 係啦， 係咯， 封啦，網門釘啊。 係 都可能因為天氣熱啦，佢哋都有去到便利店度買嘢飲啊，各樣嘢咁樣。整個過程咧就俾記者啦，唔單止影咗相啦，拍曬片啦，就見到有五名嘅船員啦，起碼嚇就喺鬧市之中咧行咗大半個鐘頭嘅咁樣。呢個就係第一個記者追到嘅例子啦。係 啊，即 係 追到嗰啲船員嚟咗香港之後，佢嗰日升鐘啊，係嘛？ 係啊，今日升鐘。 嗱，其實佢哋做足曬政府嘅要求咁滯嘅，政府要求佢哋去做去醫院做檢測啦，要點到點，唔可以喺街嗰度行嚟行去啦。佢哋做曬，除咗就係。真 係 又喺街度 行嚟行去咯， 行咯， 去啊！所以咧嗱，我覺得咧近排咧，大家要留意一個地點啊，就係、是、咧大角咀啊，因為原來大角咀咧就係、是、有一個咧佢哋嘅佢哋個碼頭咧，佢哋啲船員咧原來就喺嗰度咧上岸啦、啊、換班啦、啊，咁所以咧呢一笪地方咧嗱，由大角咀開始咧。唔系话嗰度一定中招，只不过可能咧你要留意啦。嗰度原来咧即系喺29号之前，因为其实佢而家29号先冇豁免啊嘛。29号之前咧，其实我谂应该都几多人咧喺嗰度就直接上咗岸噶啦。 有啊，因 为 其实喺你头先讲嗰个大角咀嗰个上船位嗰度咧，其实记者都有影到相噶。系嗰班嘅船员咧，嗱今次就唔系内地嘅船员嚟嘅，即系我见到系外籍人士嚟嘅，边个国家咧就唔清楚啦。但佢哋咧係有戴口罩，亦都咧一箱一箱嘢咁樣咧，就搬嚟就上岸咁樣嘅。但係佢個口罩咧，唔知係咪熱啦，佢哋戴到上頭頂喎。 戴到頭頂咁威啊！ 戴咗落個額頭度啊，大佬。我睇到嗰張相，我真係呆咗。 我想問下呢個係咩戴法咧？哦，係咪即係覺得咧嗰、那個印堂花克位咧緊要啲，即係想保住嗰個雲精啊？嗰、那個係咪即係雲精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嚟嘅？咁我嗰度防病毒，驚喺嗰度入侵係咪咁樣咧嚇？ 嗱，唔知啊嚇。嗱，另外一個你睇到咧大角咀嘅位置啦，其實我諗而家即係大家少會去機場啦。不過其實機場仲有好多職員啊喺度，即係日日都要翻去工作咁樣嘅，係咪？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唔同國籍嘅船員啦，佢哋可能咧就離開香港啊，要走嗰陣時搭飛機走咧，其實就真係會去到呢個離境大堂嘅。有另外一批嘅記者咧就話見到啊，究竟啊有唔同國籍嘅船員，佢哋等緊上機嗱，等上機咧，而家唔同以前啊，可能上機之前2个钟會去到機場啦，但係而家可能佢哋翻自己老家咧，一日 係得一班機嘅啫。咁佢哋可能咧 check out 咗之後咧，係會喺機場度停留好多個鐘。咁佢哋做啲乜嘢咧？記者就影到相，佢哋咧就有唔同嘅人除咗口罩飲啤酒啦。玩啤牌啦，喺凳嗰度瞓觉啦，等等等等，个机场就好似佢哋霸晒咁样啦。 系， 所以咧，即系亦都 即系而家个大部分就系佢哋喺嗰度聚集咁样。 系因为佢要等上机翻去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跟住亦都有问到喺机场工作嘅一啲嘅朋友啦，佢哋就话，其实咧由上个月开始已经见到大批外籍嘅人士咧，佢哋就推住好多行李离开呢个离境大堂。咁佢話咧，其實咧，呢班朋友咧，有問機管局查詢過嘅，因為佢哋喺機場度做嘢啊嘛。咁機管局嗰邊嘅回覆翻咧，就係話佢哋係獲豁免嘅海員嚟嘅。但你見到啦，咁樣根據翻海事處嘅資料啊，其實二月到而家已經係有超過10,000名嘅船員獲得豁免啊。跟住佢哋就嚟咗香港啦，又都有可能去到機場啦。咁你哋都見到機場咧都有唔同嘅工作人員啊，曾經係確診過嘅。 係啊， 你諗下啦，呢個點會唔係一個好大嘅窿窿啊，大佬？ 佢係豁免強制檢疫嘅安排講緊啊，所以去到今天咧先話後日先再收緊呢個叫豁免嘅檢疫安排。 係啊，嗱，佢哋咧其實你可以話另一方面咧，對嗰啲船員嚟講咧係兩難嘅，因為而家我哋咧，嗱，即系如果我哋要认识到公众咧，我哋头先就已经早早介绍咗啦，佢哋而家上到嚟香港究竟咩情况啦？咁咧，佢哋其中一个上嚟香港嘅任务咧，其实就换班啊。所以换班咧，其实好容易理解。譬如你话咧，我做看更嘅，我翻8个钟咧，咁第9个钟之后，我咪要同阿田交更咯。喂，咁呢个商场就你睇噶啦。咁呢啲换班咧，我哋如果就咁平时呢啲公众咧就。你覺得好平常啊，冇乜嘢啫嘛，咁咪即係你就接更咯，係啦。咁對佢哋船員嚟講咧，原來佢哋都有換班嘅。 但係問題係日本同埋新加坡都有換班嘅，佢哋都會有碼頭可以換班。只不過人哋日本同新加坡咧，佢就停止咗唔俾再啲船員喺嗰度換班啦。 冇錯啦。 咁而我哋香港咧就可以俾佢容許咯。 因為咧佢之前咧佢哋有個組織咧叫國際運輸工人聯盟咧，佢哋就即係基本上就全球啲船員都係關佢哋事噶啦。佢話咧之前。原来呢大概有30万个海员呢因为呢个换班嘅问题呢佢话就俾人哋运喺个船上面。就一路都唔可以做呢个交更。即係用返头先个比喻呢即係你长期都继续做緊个看更你支手电筒呢就唔放得低嘅。 喂 阿叔我已经巡咗12个钟㗎喇。我转一转间都唔得啊咁样。 我老公 keep 住喺南洋。 係啦 返唔到嚟。 即係如果我哋纯粹由海员嘅角度呢你明白点解佢哋咁想我都换班嘅。佢话呢佢哋喺个海度漂流咗呢好耐啦。 咁 即係一路。 其实係需要嘅係正常嘅。 係 啦。 所以我哋政府就咁讲囉我哋政府个官方个发言係咁样㗎嘛。我哋要人道去处理㗎嘛。咁就因为其实都惨嘅都知佢哋惨嘅。 是是是 但对佢哋太人道，会唔会对我哋香港嘅市民唔人道咧？呢个就 系 我好大嘅问题。 系啊，我又觉得咧，我哋系咪香港咧？我哋果然同97前一样啊！我哋系扮演呢个第一收容港嘅角色噶、 嗯。 你话系咪先啊？嗰阵时北欧动拉嗰个年代，咁、 啊、 我哋咧就即系英籍政府，佢就话喂唔系咁样唔人道，我哋做第一收容港。咁於是乎好多越南船民就嚟到香港啦，咁樣，因為其他地方咧趯佢走啊，又或者咧唔俾佢拍岸咧喺個船海面上面流離浪蕩啊嘛，我哋就俾佢入嚟嘅。 即係我哋宏觀啲咁樣。係 啦，我哋就大愛啲嘅。 咁但係小市民咧，即係我哋香港市民咧，就係啦，咁我哋就要配合呢個疫情嘅關係啦，要保障自己啦，就唔好出街咁多啊，要匿喺屋企啊。 所以我覺得都係慘嘅。你話佢行船咧，即係如果你話俾佢聽咧，永遠咧成個地球咧冇個岸俾 佢 拍咧，咁點算啊？唔通佢真係喺海度漂流？不过咁，我哋又左右就可以即系收紧少少噶嘛。咁可唔可以你嚟上岸，唔系可以俾佢自己走去深水埗买嘢咧？ 啱啊， 即系系啦，你唔好俾佢豁免就固然要做啦。但系就算唔豁免咧，如果你话嗱以后佢哋上到嚟咧，全部都要留低替代样本乜乜乜先可以做咧，咁都唔好俾佢喺度真空啦。 啱啊，即系其实都应该有个地方俾 大件事。 我见到嗰个好似话斋咧，嗰个长沙湾个码头咧，因为真系有好多记者去影佢哋嘅佢真系随处出出入入噶咋。咁啊啲行李有一袋一箱二箱一袋二袋啦，咁样跟住佢就走噶啦，即系佢冇其他嘢。咁跟住有啲记者访问就问嗰啲船家，佢有冇嗰个叫做健康申报表啊？咁 跟住咧有一个话我唔知咁、啊，跟住咧嗰个话你问翻只大船，因为佢要驳船翻嚟噶嘛，因为个大船怕唔到埋岸咧，所以咧有啲小艇咧就接佢哋嚟去码头嘅咁样。跟住佢话你问翻大船，哇，大船喺出面，我点问佢咧？咁系咪先啊？你明唔明啊？ 船书嘅要 啊，系啦、啊，即系所以都系一件事咯。 系我 明啊，系啊， 突然间我哋呢、這个 系啊， 你讲。 我見到咧，即係譬如嗰啲相咧，就見到佢哋每直情有曬，好似每日升鐘咁樣啊！三點二就行街，三點三咧就去金鋪，誒五點鐘就踎喺街度食煙。即係我會諗咧，即係對佢哋人道之餘咧，都可能要諗翻對我哋香港嘅朋友啊！即係嗰樣嘢會唔會係一個危險咧？因為喂，其實佢都係普通一個人喺我隔離行過嘅啫嘛。但原來佢可能就之前經歷咧，去咗唔同嘅國家，嗰啲國家咧可能有唔同嘅確診個案嘅。咁我哋好似幾努力地去戴住個口罩，做好我哋嘅清潔，都未必可以保障到我哋自己嘅健康咯。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表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按照中方要求，在今日上昼十点闭馆。中方主管部门随后从正门进入，实行接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中方的决定感到失望。声明说，这个位于中国西南部的总领事馆开馆已经有35年，是美方和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西部民众建立关系的中心。并且说，美国将会尝试透过在中国其他地区继续提供服务。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早上离开园区， 館內的美國國旗降下，領事館外的車路被封鎖，早上不時有警車駛入。一批人員早上九點半之後帶著行李登上旅遊巴離開，亦都有大批民眾在領事館外大馬路圍觀。再多一人死於新型肺炎，累計19人死亡。這一名76歲女患者有長期病患，住在慈雲山慈樂村樂旺樓，上個星期二因為咳嗽腹痛入住伊利沙伯醫院。院方說病人的情況持續惡化，家屬同意如果病人情況再轉差，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病人延至昨晚離世，院方說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如果日後在同一棟大廈發現兩個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就向市民派發樣本樽，亦都容許當區居民到指定門診留樣本，讓當局可以盡快找出大病毒者。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香港的臨床醫護人手因為醫院非緊急服務暫停，足以應付病人增加的情況，但是如果確診個案持續上升，需要增加檢測量，亦都要加設社區隔離設施，在檢測和購買醫療物資等的方面，可能內地可以給予協助。本港星期三起暫停所有客船和沒有在香港處理貨物裝卸貨船的船員換班。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從流行病學和病毒基因分析，有一些環境和實質證據顯示第三波疫情和豁免海員檢疫有關，這一次收緊措施是好事，方向正確。何柏良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自从今个月第二个星期起，已经要求从高危地方抵港的船员在上机之前48小时取得认可的阴性病毒检测结果，但是很多船员抵港之后检测时呈阳性。他质疑一些船员或者做检测的地方有问题，阴性检测结果可能有造假成分，促请当局引入罚则应对，不能够随便给船员蒙混过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5.5，跌2.5；斯摩尔国际42.7，升5.25；美团点评186元，跌4.7；阿里巴巴238.2，跌8毫；中芯国际24.7，跌9.5；港交所357元，跌3.2；中国建材10.04，升9.4；中国平安82.8，跌6毫；汇丰控股35.15，跌8.5；小米集团14.8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8，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77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880元，升38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3.79美元，賣出1934.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湾仔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普洛里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惠景台。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釜山。山道桥底噶，就系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界限街同埋宇宙街一带咧都系挤塞噶，界限街同埋宇宙街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面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之间行出来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嚟到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啊，我哋梗係同大家讲下嗰啲男女之间感情嗰啲嘢啦，係咪先。嗱，有句话就咁讲嘅话，男主外就女主内，意思呢就即係话男人就梗係出外面度搵钱，女人係点啊，除咗洗钱之外呢都要持家有道嘅，咁样係咪。男人赚钱俾老婆呢用嚟养妻活儿，分分钟呢即係可能要养埋外父外母咁样㗎。而老公赚嗰啲钱喺老婆使嘅时候，其实又系咪每一次都要向老公回报呢？嗱，成日都话讲钱就伤感情啦，咁老婆使钱又会唔会伤咗两公婆嘅感情呢？sorry， 要加多一句嘅，今集内容可能似曾相识，如有类同，实属巧合，希望唔好介意讲咗你同埋你嘅家事出嚟啊！ 老公 啊，有张新嘅信用卡，喂，有极多优惠噶，攞埋 form 啦，你填咗佢，你都去交好唔好啊？ 哦，老婆，咁你攞银包俾我啦。 啊， 你嗰个喎？ 啊，攞嚟做咩啊？嗱， 你睇下你睇下。 啊咩啊？ 你个银包啲单咧又多，信用卡又多，钱又唔多、啊。 即系咁啦，唔同信用卡有唔同优惠噶嘛，唔通啊有优惠都唔用咩？系咪先？我哋冇留见钱都唔去赚噶嘛，系咪先啊？系咪？ 优惠事少啊？ 咩优惠事少啫？ 我啊担心你唔见咗银包，你大件事啊！ 嗱，即系咁嘅，老公，你即系我办事，你真系放心嘅，真系啊！我已经咧写低晒所有卡嘅号码同埋嗰个电话噶啦，即系万一唔见咧，我完完全全可以讲低晒所有嗰啲卡资料嚟报失嘅，所以你唔使担心咯。Don't worry, be happy. OK, 怕你，唉，又系我主卡， 系啊， 你系附属卡咁啊嘛。 Sure, yes. 但系点解我觉得我身份系我附属多啲嘅？真系，唉。 嗱，喺商业社会，真系要好多谢呢啲太太们嘅，俾少少着数佢，佢就开心啊！哇，又易贪又剩咁样。但系如果佢哋不受控制，不停碌卡买嘢嘅话，咁会点算呢？吓？ 电话响， 嘟嘟嘟嘟。 喂，阿老婆啊！哎，我叫你俾多啲钱换个电话声噶啦，亏噶咩声都听唔到啊，就响多次啦。你睇下仲亏啲，真系，哎呀，真系，我怕你真系。喂，同埋老婆，我去紧厕所啊，你听咗佢啦。 哎呀，我查紧指甲油噶嘛，边位个打我嚟阻住晒啊？ 睇下，听得出嗰个声真系好衰下噶真系。 喂 ，Hello， 你好啊，我想阻你少少时间嘅。 咁你快啲讲啦，咩事啊？ 老婆，你同边个讲电话啊？ 你我唔知道啊， 你 听佢讲 先 啦。 点解佢会听到我嗌你噶？ 因 为收声啦， 用咗支卡啊嘛，系咪？呢位太太，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喺个疫情期间停咗工，冇得出街，系咪好苦闷呢？ 系啊，做咩啊？你唔知噶？你睇住我，做咩啊？ 想做下 KOL 啊？ 我 KOL。 Yes. 我咩都唔识噶喎， 老婆，我听到你讲咩 L 啊？你讲乜嘢啊？ 你啊， 做咩咁多个 L 啊？ 我唔系啊，冇嘢、啊。 我唔系要买大码喎、 啊。你叫你老公俾啲心机，大力啲咁就得噶啦，咁、就会收声噶啦。 大力啲啊！ 吓咩话？ 冇意思。 总之我明噶啦，其实咧，坊间真系有好多 KOL 咧，佢哋本身系乜嘢都唔识噶。 系咩？ 但你又想唔想？点样可以令到你自己？我净系听你把声，我觉得你好有条件啊，好多 真系嘅。哎呀，嗰啲人都系咁讲噶，点啊？ 咪系咯，你想唔想做到一个成功地赚到好多钱嘅 KOL？ 乜？我可以赚到好多钱咩？点赚？系咯，我真系唔想成日使我老公钱噶。 老婆，我听到你讲咩钱？你讲咩啊？ 老公，你去厕所专心啲啦。 唔系，我意思系话，其实赚钱真系好容易嘅。你肯做系咪？ 肯做？ 你肯唔肯做啊？ 做咩啊？ 你肯做，你够胆做，啲钱就会飞过嚟噶啦。 咩先？你使乜肯做？ Yeah. 肯做做啲咩先？我唔会着手小衫嗰啲噶。 喂，老婆，好啦，做咩讲啊？着衫噶喂。 你老公知道就得噶啦吓， 老公你等先啊，无谓电话嚟噶咋，系啊， 诶无谓噶呢个好紧要噶， 点啊点啊， 最紧要系乜嘢咧？我唔知道我哋讲到边啊，唔会要你好着好小衫噶吓，我哋公司咧主要就系卖一啲好 fancy 嘅用品嘅，即系嗰啲咧 摆出 嚟好靓靓， 系啊，我中意呢啲啊，好生活品味噶嘛嗰啲。 系啦，你神台上面嗰啲香水一样，我估你咁有品味，把声一定有噶，系咪？ 系。 只要 点解你好似知道 晒 我企咁嘅？ 系啊，我做咗你嘅 background check 噶啦，已经系啦。你买咗佢嚟用，再将佢拍啲片摆上网，咁样就可以吸引到好多 fans 嚟 like 你，你咁样就会赚好多钱噶啦。俾啲时间我慢慢再同你讲。 老婆啊，冇厕纸啊！ 嗱就系咁样，大家都估到呢个人妻当然系落咗搭噶啦，系咪？女人钱真系非常之容易赚嘅，讲两句啊，人妻就将佢自己嘅个人资料话晒俾个 sales 知啊。之後仲買嚟咗一大堆唔同種類嘅貨品翻屋企，仲要好貴嘅添啊！咁當然啲貨送到翻屋企，佢老公就梗係會問下究竟發生咩事啊？ 喂喂，哎，啊，哇，老婆， 哎呀，做咩回事啊？ 你咩嚟噶？撞死我！呢度一箱二箱。一代二代， 啊、 你做咩？你走私啊？你 系我冇摆好，唔好意思啊，老公。 你帮两个美国领事馆同中国领事馆运文件啊？ 嗰啲垃圾嚟噶，变成。 哎呀，好危险噶！ 我冇搬佢翻嚟，我唔敢噶。 你搬啲乜嘢啊？ 啊，即系咁啊，老公，我唔想净系用你嘅钱啊嘛，咁我想赚啲钱嚟帮轻下你，哦、所以咧，我买咗啲产品咧，系喺社交平台嗰度试用做 KOL 啊。你呢个年纪做 OL 都好难噶咯，仲 K K O L 即系咩啊？即系 M K O L 啊？ 唔系 M K 啊， 定系 O K O L 啊？ 点解会啲咩头先有把声啊？都出现嘅，好惊、啊！ 我都系咁话，我冇识电话咩？ 老婆啊，你学人抛头露面啊？唔好啦，冇人想睇啦、啊。我又唔系要你俾钱，你搞乜鬼啊？你而家 系赚钱就咪俾钱啊，老公？ 我就系唔使你俾钱我啊嘛。 咁、啊。咩啫？ 咩咩咩啫？你真系啊！ 我唔想接我其实你放心，咩抛头露面啫？我唔使接触到嗰啲人噶，全部都喺网上面啫嘛。不过咧就要买好多嘢翻嚟嘅，都需要一袋二袋、一箱二箱。 阿老婆，你啱啱先话要赚钱，但你买嘢翻嚟系使钱、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做啊？你明唔明啊？我唔中意你同啲我唔识嘅人打招呼、倾偈、买嘢啊！我惊害到佢哋啊嘛。呢、 啊 這个世界有我一个受害人就够噶啦。 你好委屈咩？而家 屋企又唔系冇钱，你想点啊？你究竟 就系咁，佢哋两个就开始嗌交啦。人妻系人妻，想赚钱啊，你应该要同你老公商量下先至得噶。一个电话，一个 sales 咁样你就信咗，咁好容易俾人呃晒你所有嘢噶。 喂，老婆，老婆 啊，咩啊？ 点解呢排多咗咁多唔同公司嘅卡数嘅？喂，婆罗奶，你都有去买嘢？ 哦哦，睇下吓，哦，诶，有月结单啊，老公几多钱啊？我俾翻你啊。 咁又唔系问你攞钱，一向都系我找卡数噶嘛。我啊从来冇管住你用几多咁啊，你知噶？ 我知你锡我啊，唔系啊，因为咧，老公啊，我近排咧帮人咧用唔同嘅信用卡咧买嘢啊，咁人哋俾翻钱我找卡数就得噶啦。 你咩话？你帮人碌卡，佢又俾翻钱你，我唔明白你讲咩、啊？ 咧即系咧，我出去街买嘢嘅时候咧，咁人哋啊冇某一张信用卡嘅优惠，咁我见到佢，咁我咪帮佢碌咯。嗱，一来咧我哋可以储积分，二来咧咁啊人哋又可以买平嘢，咁真系 win-win situation 噶，系咪好叻啊我？ 纯咩啊你？你啊真系好纯啊你个人啊老婆，啊、你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贪啲乜小便宜？你试下喺条街度帮我碌卡，我走咗啦，我仲揾你咩？ 唔系、啊，那个人俾翻钱我，个点会危险啊，老公？ 其实大家净系听呢一段对话，都听得出人妻有几天真无邪，毫无危机意识噶。佢仲向老公啊讲出啊点样去赚积分啦、啊。其实人妻系每次系要用钱嗰阵时，真系冇谂过噶。买嘢嗰阵时会唔会遇到风险呢？申请信用卡嗰阵时系咪优惠多多又冇年费啊冇手续费咁样呢？人哋 sell 下佢咋，系咪又咁容易啊？成张信用卡啦都俾晒人哋任碌咧吓。 老婆 啊咩啊？ 即系由今个月开始咧、啊，你用钱之前，请你 WhatsApp 问咗我先。 吓、啊？点解啊？你平时都唔系噶，你多多信用卡咧俾我，你而家开始。你唔信任我， 阿老婆， 你唔信任我啊！你 我唔系唔信任你，我唔信任你其他人啫。你买化妆品、护肤品、衫裤鞋袜嗰啲嘢，全部用喺你身上，我多多钱我都愿意嘅。但系你帮婆罗奶 Jackie 同埋马达加斯加嗰个阿娟买埋嗰啲咩嘢，然后仲话人哋会俾翻钱你，算罢啦，陆师妹。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 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带，人物升职加薪教我，若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一生卡数无谓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 我就还，我就还， 就还就还，还唔还得先？ 哎，我觉得最有权威应该就是电话嗰个王耀祖咯。 我都系咁话。 做咩啫？我而家讲到好似争好多卡数。 唔系唔系唔系，你碌卡 成日买嘢喎。 你碌你你唔系 成日 买 嘢？ 冇啊，冇屈我啊！ 哎呀，但系我 死气啊！ 系咯，喂，咁你话呢个人妻咧，桂花田佢写稿嘅时候话如有雷同、啊，你有做过呢啲嘢啊？ 我冇啊， 唔系我问桂花田、啊，你话如有雷同、啊，你有做过呢啲啊？哎呀 ，Sam 虚、啊，唔系我想问系边一忽你有如有雷同啊？你唔好吓我、啊，即系你曾经谂住周围帮人哋去碌卡俾钱啊？你真系做过呢啲嘢噶？救命啊，阿祖，我唔要同 啊！你同阿桂花田，你出街食饭，你已经见到噶。有阵时佢会话：，嚟，我俾钱，我俾钱，我想碌我张卡啦。 唔系我哋识啊嘛，我哋几个识啊嘛。 唔系你唔识嘅，你都 系咯。佢唔系谂住真系人哋街边人嗰个阿婆话草印花，跟住佢话不如我帮你碌埋啊嘛。 咁又不至于，但系即系我系会。即系 好愿意地帮人哋碌卡， 优惠卡嗰啲，譬如要 member 嗰啲咧，我就会嘅。 系，但你都系帮人识嗰啲人噶嘛？ 唔识嘅， 唔识你都帮佢碌。 咁因为佢即系你见到系即系一个师 奶。唔系你讲咩 member 卡，即系唔系扣钱嘅， 唔使扣钱嘅。 哦，咁嗰啲梗 OK 咯，我都问过人借啦。 系啊系啊， 嗰啲又唔关事， 冇影响。咁我即系突然间又启发到，可能坊间总会有呢啲咁嘅人咧，就系、是、帮人哋碌咗张卡，咁跟住就自己储积分，咁嗰个人又得平噶嘛。 识嘅应该就有嘅，我谂你陌生人就梗系唔会帮你咁做啦。 未必噶，我觉得方呢、這个世界应该有啲咁嘅人噶，咁佢真系攞即系 win win situation 大家相贏噶嘛？ 除非你話點解俾錢咯，傻咗咩？但你話中間做傳銷 KOL 咧，咁啊真係會有人咁樣做嘅。其實 而家咁多唔同嘅報道走出嚟啊，話俾大家知咧，即係呢一啲咧。 都真係要小心。我諗應該落呢啲嘅陷阱嘅人唔係咁多係嘛？ 唔係，其實你唔知嗰個係陷阱嚟㗎，因為咧我諗佢嗰種 你又啱喎。如果明知係陷阱就唔會跌落。 係咯，你 成日都跌落 去。哎呀，成日都中招啦，真係，因為佢唔係話所謂即刻呃你錢咧，譬如唔係話你碌一千蚊咧，佢唔俾貨你啊嘛，佢係俾貨你㗎。係 啊， 你去幫佢買一千蚊，佢真係俾有護膚品啊，有香水你。咁然後佢都係話，如果你賣到出去嘅，你有錢賺啫嘛。只不過大家就發現，喂唔係，原來咧買翻嚟嗰啲貨咧，佢個價值冇即係咁高，好難二手賣翻出去，甚至乎咧嗰啲係傳銷伎倆嚟噶嘛，咪成日都話你越買得多貨咧，你本身嗰個額咧就高， 攤翻 嘅利潤又多，咁於是乎咧，你可能本來話最低入門可能買一千蚊，跟住你一買咧買咗六萬蚊翻嚟，然後仲要同你老公講話，我而家已經係藍寶石王子會員啦， 係 啦， 真係呢個咧呢啲事咧係真係好影響好多個家庭嘅，因為咧你一心諗住佢嗰個 sales sell 你嘅時候咧。讲到话好易赚嘅呢啲钱， 啊、 你买得货多就越嚟即系散出去 咧。买得货多只有神庇佑， 系啦，即系神庇佑咧，真系。咁啊，但系问题咧，好多太太们咧就听嗰时咧就听到好高兴，好容易，但系都真系买完货翻嚟之后咧。原來變咗蟹貨，賣唔翻出去，跟住佢就爭落一身卡數啊！一心諗住幫屋企嘅，可能自己賺下少少錢嘅咁樣。 但我哋應唔應該咧欣賞你呢個故仔裏邊咧嗰個主題思想咧？ 係咩啊？ 嗰個主題思想就係話咧，老公啊，我唔想淨係使你錢，我都想自己賺錢。 啱啊！ 真係呢個啱唔啱數啊？黃耀祖，你覺得呢、這個嚇？ 我会话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呢好多时候都真係供一份婆一份呢即冇乜话即係仲係要依赖某一方面咁样㗎啦。但如果有一啲呢真係少少的家庭主妇佢哋呢啲陷阱係容易跌落去㗎即係会諗喂如果我赚到少少钱嘅话呢我当自己司机我买咩都唔使问老公攞啊咁或者我可以买返啲嘢俾我老公添喎但呢一啲呢就佢哋容易跌落陷阱个位。 咪就係呢一批嘅太太们囉因为即係佢即我有份工嘅。咁好啲，即嗰啲太太们咧，系真系会咧，譬如即系夹埋佢围内嗰啲去饮茶啲师奶咧，佢一有呢啲咁嘅叫所谓骑呢个嘢咧， 张木流到买楼啦， 真系会一堆堆咧，佢哋会一窝蜂去，因为佢话喂阿边个师奶嗰个师奶，佢系俾人怂恿嘅好多时候。 唔系我而家听得多咧，未必净系话呢啲传销啊。头先我讲嗰啲咧买大陆楼咧，早嗰轮好兴噶。如果你话大家 唔兴啊，成日都收咗三字头电 话。系嘅系啊，你话饮餐茶嘅时间咧，可能就真系决定咗。喂，过两日咧同阿陈师奶佢哋一齐上去咧，当上去大湾区饮个茶啫嘛， 系啊， 饮个茶 有车免费上去， 系啦，仲有车免费上噶、哦。喂嗱， 就系呢一啲啦，有啲嘢系免费噶，试咗乜啫嘛，你唔中意嘅话，你咪唔参加咯。即系呢一啲就系嗰啲说话最容易啊，令你跌落个窿度。 但我好想讲咧，我哋又唔能够咧话所有咧师奶发动嘅呢一啲财务嘅即系行动咧，都系失败噶。我哋唔能够咁讲。因为如果咧，譬如话用我屋企做单位咧，阿剑侠就长期咧就系即系保守型噶嘛，咩都唔好买，咩都唔好掂嘅，最后净系出粮收工就算数嘅。咁但我妈系正常地会去做啲投资噶嘛，咁结果咧咁多年 望住金鱼缸嗰啲人， 系啦， 自己银行 系啦，即系表面上咧，你可能咧对我阿爸嚟讲咧，佢就会觉得我妈咧就好似头先桂花田个剧 中 里面嘅，成日就惊俾人呃钱嘅。咁但系我只能够话累积到而家可以落去饮餐茶，靠我妈。啲金魚股票錢喎， 即係可以嗌多碟叉燒， 嗌多碟叉燒仲可以唔使話走油嘅嗰啲，真係係㗎。 俾個 number 我 都係咁 啊，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咧，頭先個古仔咧，就唔係話一足高嘅，分分鐘咧，其實啲師奶賺大錢㗎，不過唔話俾老公聽咋。 但真的要小心啊因为有阵时跌咗落陷阱嘅话呢老公都救唔返你上嚟啊。 好啦我哋听完新聞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西南部嘅总领事馆开馆已经有35年是美方同包括西藏在内嘅中国西部民众建立关系嘅中心。并且说美国将会尝试透过在中国其他地区继续提供服务。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早上离开园区馆内的美国国旗降下。领事馆外的车路被封锁早上不时有警车驶入。一批人员早上9:30之后带着行李登上旅游巴离开亦都有大批民众在领事馆外大马路围观。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5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3蚊；斯摩尔国际42.3，升4.8。阿里巴巴238.2，跌8毫；中芯国际24.8，跌8.5；美团点评185.8，跌4.9；港交所355.8，跌4.6；中国建材10.04，升9.4；小米集团14.8，跌3毫；中国平安82.85，跌5.5；汇丰控股35.1，跌9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9.958，瑞士法郎8.454，澳元5.535，加元5.794，新西蘭元5.177，歐元9.0811。每百日元對港元7.3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81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788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69美元，卖出193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士美飞路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石山街，所以影响到现在石山街出回去士美飞路都是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着罗屋村一段挤塞，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去芝麻岭。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智樂花園一段擠塞，車龍在屯興路。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馬鞍山繞道恆安村九龍、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思芬，暑假我谂住开个蜡烛班，不如你都叫埋你屋企人一齐嚟参加。 杰棠，你呢个主意好好啊，不过 timing 就错晒咯。而家疫症横行，我哋应该应政府呼吁暂停集体活动噶嘛，或者你可以搞网上班，我同屋企人喺屋企睇住你嘅直播一齐整。 咁都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冇免疫力嘅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冇免疫力，即系冇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 同埋喺出世满十二个月或以后冇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嘅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到嚟啦，十二点十分嘅风速快活人啦，先讲个天气先啦。 哇，好犀利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嗰个有阿祖祖黄耀祖。 早晨啊，我呢边好好天，但我喺屋入边都 feel 到啊，出边有几热啊。梗 系咯，我觉得最正系咧，譬如我琴日睇天气报告咧，佢唔知写住31度咁样嘅，跟住咧佢写住咧。比咩昨天咧冷了3度咁样， 哦、 即系佢会话俾你听每一日嘅气温变化噶嘛，跟、 哦、 住我望住嘅时候，我话冻咗3度都有31度，咁即系琴日即系有34度 啦，因为加减数嚟， 系、啦，其实即系佢话俾你听真系好热嘅咁样， 但系佢即系话冻咗3度咩？ 系啊，佢个字眼咧，唔系我嗰个 app 好得意啊，佢写嗰个气温变化，佢会咁样写咯，即系佢话比昨天冷了3度，系、啦，你讲得啱嘅，应该唔会用冷啊， 系咯， 冻 咗三。 佢只系纯粹话俾你听，下降咗3度啫。嗱，但系点解我哋讲呢个天气咧？我相信咧，如果我哋三个咧，即系大家利是唔好彩咧，我哋三个要即系隔离嘅话咧， 我唔想幻想呢件事。 系啦，咁相信咧，最后可以咧，即系比较无怨无悔咁样咧，喺里边生存嗰个咧，一定系我。 系啦，你都唔怕热。 冇错，因为点解啊？最紧要系我唔怕热啊嘛。而家原来咧喺呢个隔离中心咧，嗱，即系琴日阿田都揾到单新闻咧，我觉得好有启发性嘅。佢真系话俾你听咧，一个香港嘅家庭，当佢哋不幸咧，即系话确诊，然后咧就话要去呢一个骏阳村度隔离检疫嘅时候咧，佢哋面对同埋佢哋咧最大嘅一种困难咧，竟然就系话。点样教细路去面对一个全新嘅环境，包括噔噔噔冇冷气， 系啊， 系啊， 喺呢个即系你话喺早阵子咧，喺二三四月嘅时候咧都仲 OK， 即系凉啊嘛嗰阵时 都，系啊，仲清，即系仲系凉嘅，都不至于冻嘅。去到五月都可能都 OK 嘅，但系哇，我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破咗历年嚟嘅最高嘅挂嘅时间啊！咁所以系枕住都系30度起，去到33度啊，34度啊咁样。但系骏阳村原来咧，喺呢个叫做嘅检疫中心里面啦，好多人都去咗嗰度啦。原来佢系冇冷气嘅， 系啊。嗱，咁 我 担心咪 系我听到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如果有得拣嘅话咧，记住拣鲤鱼门啊，鲤鱼门好啲啊。 系咩？原来仲有分 有鲤鱼门， 有几 个？我就睇到话系啦，鲤鱼门就。有冷氣，亦都有一啲咧，我見到喺面書嗰度轉載咧，就喺度分享啲乜嘢咧，就係話咧，有一家四口已經入咗駿陽村啦，係冇冷氣嘅，亦都冇雪櫃、冇洗衣機，跟住佢仲提供咗咧，就係話，如果你哋要 pack 要嚟駿陽村嘅話咧，應該有啲乜嘢係需要攜帶咁 樣。我真係見到個 list 咧，係真係。我真系想象唔到，我去旅行执行李， 啊、 我就有个行李 list 啫。 系而家走路 list 咯。 但系估唔到，终有一日可能要拍到门你屋企，喂，准备走咯，你要执啲咩行李？ 同埋我冇即系详细望过咧，原来咧即系连隔离中心咧都有星级之分嘅，即系似唔似我哋咧 book 酒店咧？我哋话啊，你想拣系 single room 啊？你要个 double 啊？定系要呢个咧？即系总统套房 嘅。 系啦，咁嗱，嗰单新闻咧就系话，即系一家四。口嘅即系香港家庭咧，佢就哎呀，因为佢哋咧就不幸咧就确诊咗新冠肺炎，佢哋就要 咧同老婆仔女四个人啦，就要去火炭骏阳村啦。咁咧佢就即刻介绍话屋内嘅环境咧，佢话第一每个公屋单位大细唔同，佢哋咧两大两细咧就住咗个两个睡房嘅单位。 喂，唔系啊，佢系应该系紧密接触者咋？如果佢系确诊就走咗医院啦。 佢话佢有市民作为紧密接触者，有一家四哦，系啊， 系啊，佢紧密接触者啊，所以系佢去隔离中心。 佢喺隔离啫。 如果确诊就去医院噶啦。 去医院嘅。 嗱，都未必一定噶，我都睇咗另外一啲嘅报道， 都系 九位啊，几日啊都未入到院啊，确诊咗嗰啲啊。 系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咧，佢哋个空间就足够嘅， 系两房一厅嘅。 咁佢就哇，好似人哋真系介绍嗰个咧睡房咁样。先生过嚟边咧，我哋有床啦、床板啦、床垫啦，同埋床单嘅。 系啊， 其实即系床啫嘛，即系正常咪床咯咁样。咁然后佢仲话 分别噶， 系啦， 个人咪床垫啫，都系叫 有冇系啊？有冇床褥唔同喎？ 系啦，系唯一冇三样嘢啫，就系冇冷气、雪柜同埋洗衣机。我想问呢三样嘢咧，算唔算系以前咧粤语长片年代咧，或者话大陆贫困嗰个年代，咪成日话咧嫁妆要有三大件啊、四大件咧？好似系电视机啊、雪啊、电视机、雪柜系重噶。 系啊，电视机、雪柜、雪柜、 洗衣机，好似以前仲有衣车噶。唔知系咪有冇计埋呢样咧？ 咁有依车，我觉得呢三样嘢系要有噶。 系啊，咁 基本生活嚟噶嘛。 系啦，咁而家呢个港巴咧就话屋内咧就冇冷气啦，冇雪柜啦，冇洗衣机啦，不过有电热水炉，同埋有电视提供。 啊，仲有咧可以连接呢个 HDMI 啦，仲有啊可以 可以打机啊。 你有 WiFi 有 WiFi 啊？佢话 系啦，可以有 WiFi 咁样。嗱，听到呢度咧。咁究竟大家覺得即係如果俾你入住呢一個駿陽村 夠呢 你覺得你夠唔夠你嘅即係生活嘅娛樂一切 阿祖你 認唔認付到 呢你夠唔夠呢 唉其實我真係有自己即係因为而家大家喺屋企冇嘢做要諗嘅呢唔係諗去边度旅行㗎嘛係諗如果真係大家嚟自我需要进入嘅话我带啲乜呢个走佬袋除咗生仔之外 是是 是其实好似大家都要准备定嘅我觉得我会係得嘅但係會有啲吃力咯， 是是 因為同你平時生活裡面一啲你覺得喂點會冇㗎嘅嘢真係會冇，即係冷氣會冇啦，即係你話如果雪櫃會冇嘅話，我喺度諗啊好彩啊，好彩我唔飲凍飲嘅，咁都會好啲啊。但係諗住如果你真係冇冷氣底下，琴日我見到跑馬地去到37.5度， 37.5啊， 係啊，你諗下去到呢個地步嘅話。嗰罐汽水可能都會幫到手啦啩，或者我要飲酒嘅話，哇！我要飲紅酒咯、哦，白酒冇得雪、哦，即係我會諗一啲咁實際。我 你仲係好嗰個享受生活啊！我諗我要 red 同 white 啦， 帶唔帶埋個部咩全酒機啊？ 開瓶器啊，定係嗰個紅酒櫃啊？ 紅酒櫃 係 啊， 係啊。 我起碼有一樣嘢我係容易過到嘅，我有一個我自己一個好簡單嘅嗜好就係、是、我中意煲劇啊嘛，係。咁就算因為我知道，就算好似駿陽村都好啦，咁都明白嘅，因為真係唔係去度假啊嘛。 冇錯， 有啲房咧好似唔係個個都有電視添嘅，有啲有啲就冇嘅。咁我諗住，但係起碼如果你有得插電，你有電腦嘅話，你有平板電腦都好啦。你要上網度煲劇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可以幫我解決咗一啲問題嘅。 係， 咁同埋 但係滴住汗嘅喎，滴住汗去做呢 有風扇噶嘛？ 係啦， 邊有有風扇？ 有啊，可以自己帶風扇啊。 自己带去噶咋， 所以咪话要有走佬套餐咯，因为嗱， 即系你要带 gift 噶，田我话俾你知， 系啊，好劲啊佢呢、這个。 我而家咧终于谂到咧，而家坊间咧，即系我楼下入资十百货公司有个电器部咧，佢早阵子咧不停咁 sell 嗰啲咧就插电式叫佢 携带式冷气机， 系啊系啊系嗰只， 唔 work 啊，佢嗰个咧你要倒啲冰落去噶，佢就会喷啲冻嘅气出嚟。你而家间屋冇雪柜啊嘛，大佬啲制冰啊， 所以都系用风扇咯。 呢个我谂埋啦， 系啊，咪先，佢可以打电话去社署帮手 我头啲冰啊！ 你真系搞笑啊！ 你系咪问下佢仲有冇破获啲咩毒品咧？有冇仲有啲冰啊？攞啲嚟用下真系， 哎呀 ，ICQ 都冇啊！真系而家。 我估如果我真系咧要入即系隔离啦，我会帮自己咧训练一套，横掂都咁热啊，系咪？地狱式练大只粗 fit 自己嘅， 高温瑜伽咪得咯？你索性就喺里边咧，你就扮 hot coffee 啦。 喂 你跟住 hot coffee， 系啦， 啲杯食朱古力啊。 你跟住 coffee 做高温瑜伽咁样真系。 喂，但系问题系啊，我哋有即系讲过即安剧都有讲过啦。喺室内里面，如果空气唔流通、唔够风扇嘅话，都会有喺屋企室内里面都会中暑噶嘛。 嗱，我嘅高温消暑方法咧，系我时候出场啦，真系。我话你听呢几日咧，真系唔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咧。当阿田 send 呢张新闻俾我睇嘅时候咧，我呢几日咧就有同我两个细路咧就有训练呢一个咧唔好用冷气嘅大法。咁、那个方法系点样嘅咧？ 咦，你好惨啊！你自己唔使用冷气，你个仔都唔用冷气，咩阿爸嚟噶？ 系啦，咁咧我喺个厅度咧， 细蚊仔大汗淋细汗。 系啦，我就开风扇，咁然后咧我自己就打大只啦。 跟住两，我以为你加外套，开风扇唔得落，开风扇要着外套啦。 跟住两兄弟咧就着背心啦。咁然后咧佢哋话，佢好笑噶。过一阵咧，本来喺度玩紧啊嘛。过一阵咧，大仔就话：爸爸好热啊，我。跟住我就话：哦，热啱啊，攞个风扇吹一吹你。 系。 跟住佢话好热我。然后我就话：嗱，但系咧，你记得妈妈咧，琴日同你讲我咩故仔啊？原来我老婆咧，琴晚就同佢讲咗个故仔啦。 火焰山嗰个天使公主攞把大扇 盘。唔系，佢认真嘅，佢就话：知唔知点解咧？地球越嚟越热啊！佢话因为我哋开冷气咧，后边又会喷啲热气出嚟啊嘛。佢话嗰头热咧，地球咪越嚟越热咯，一热咧就会咩？咁咧佢就你啲僆仔咧，好容易就即系 进 入 系 啦，进入个状态。佢就话：好，咁我就要救地球啦。咁於是乎第二朝咧就話唔開冷氣啦，咁所以我同佢講話，你唔記得咗琴日媽媽講個故仔咩？就話唔要即係開冷氣啊嘛，跟住佢就哎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佢而家多咗呢個口頭禪啊，佢唔知邊度學翻嚟就話 fine 咁樣， 哦 fine 係 fine 呢句都學埋，跟住我咁好啦咁樣，跟住過一陣咧，我老婆出到嚟，佢就話：喂，你自己唔吹，你睇兩個仔熱到出熱痱咯，已經出嚟，哇！咁跟住我就唯有即係。同佢讲，我就话开埋窗咯，再开窗。 吓，你冇开窗噶？开风扇嗰时候， 咪即系再开多两格。系啊，开头 自己唔系人嚟噶， 你 都可以有一样嘅待遇啊。 真就真系会唔得嘅，你明唔明啊？唔系 咩叫真系会唔得啊？ 哇，好敏感、啊，你头先系讲曾志豪真系会唔得、 啊，系啊，会唔得、啊。 唔系，我意思系话咧。系室内里面真系要有空气流通。如果你唔开冷气，我明白你救地球啊！你开先部冷气、 啊，我开风扇噶啦有。 但系问题系咧，你如果即你明唔明啊？你惊我惊你。 我明噶，阿田你又唔好以己嚟做嗰把尺嘅。 佢唔会焗死嘅。 你长期喺个火山里面度浸紧熔岩嗰种嘅入边嘅滚动咧， 系啊系啊系啊， 同你比嘅。 但系啲小朋友佢自己本身系热底， 系啊，真系佢又真系好热嘅， 你好容易令到佢出疹噶。 系、哎、睇医生都出疹系嘛？ 人哋个仔都开到声，阿爸好热啊，两次啊，个阿爸都唔理啊。 唔系，我所以话呢个训练咧系有需要嘅。我谂起咧，点解我长期都会寒底咁样咧？咁因为嗰阵时我同剑侠我哋一齐生活嗰个年代咧，冇、冷气啊嘛，同埋我都话我妈唔受得冷气咧，所以几十年咧都冇嘅。 但系 不过真系好痛苦嘅，真系。 嗰时可能得28度已经系高温啦，而家卅几度啊嘛。 系嘅，所以你话咧，如果你要佢哋突然间咧变成去到骏阳村所谓冇冷气咧。你平时真系要咧，嗱，我强烈建议大家喺呢个暑假，反正都喺屋企冇嘢做咧，每一日你都咧攞几个钟头咧，就救地球两个钟，或者咧同佢训练呢一个咧，即系养神功啊，就唔使出去嘅，你试下熄咗个冷气，开窗开风扇，食雪条啊，食雪糕啊，着背心啊，咩都好咧。睇可唔可以即系 清涼啲 引到，我发觉系可以培养到出嚟嘅。 呢点我认同， 系咪啊？ 因为我咪中意晒太阳， 系咯系咯， 我真系可以喺个太阳底下，泰国嗰个太阳，可以朝头早九点到夜晚黑六点，我都原则上冇离开过一个户外嘅环境，啲汗系叭叭声咁样射出嚟咁样噶。但系当你咧有个心态咧，即系我真系要调节心态嘅。你个心态系咁样谂，哦唔系啊，我而家系玩紧嘅，我 enjoy 嘅，我都好开心啊，晒太阳咁样， 系 成件事系容易过好多 的。但系问题系，即系你觉得咧，你咪出完汗之后个人系舒服咗嘅，其实系。嗰啲叫咩啊？安多芬咧就走咗出嚟嘅，即系都好开心啊！即 系唔同嘅，我都知 道。但系即系同喺屋企，因为你嗰个享受紧阳光，你晒紧太阳。 系啊，我都知系。 佢喺屋企里面飙汗爆汗啊！ 系啊，同埋男女系唔同噶，男女真系好唔同。我发觉咧，女人真系好忍唔到热噶。 梗系忍唔到热咧。 咧，佢着多件衫啊，起码都系咪啊？ 咁、可能喺屋企可以着少件嘅。 小背心啊，热裤啊，通常就喺啲女士嗰度出现，喺、男士度出现咯。 冇错冇错，所以咧，如果你话真系走投无路咧，即系譬如话真系冇冷气咧，咁可能真系好似呢个港巴话斋咧。佢咪得闲冲多几次凉咯？ 系啊，佢系咁讲话，咁冇办法，一日冲几次凉。 同埋嗱，呢个我问你两个啦，冲热水凉定冲冻水凉？ 冲温水凉咯。 冲热水凉定冲冻水凉？ 我想话咧，而家冇冻水噶，因为嗰条管头咧晒得好热啊，你出嚟嗰个水咧其实都识温。 嗱，因为理论上咧，原来真系应该冲所谓热水凉噶。 叫做热水凉。 系啦，因为佢令到你毛孔张开咧、其实先散热噶。 系啊。 调翻转你冲冻水凉咧，其实你个毛孔咧就即刻收窄咗咧，反而你就会焗住仲要热啲噶。 好似有个政府宣传声带都系咁样讲，教大家唔好冲冻水 凉。咁犀利，我哋 API 连冲凉个水温都讲埋。 我系 API 定系讲紧广告咧？ 咁夸张啊！ 不过即系话时话，我见呢个爸爸咧，佢咧嗰个走佬袋咧， 好齐全啊！ 佢竟然有埋嗱，当然咧，即系佢要因为佢有两个细路仔要带埋啲游戏机啦吓。咁咧，佢竟然咧，佢有带埋咧嗰个叫做咧。吹气 sofa 喎，你无情啦，间屋企点会有个吹气 sofa？ 其实咧，而家坊间市面咧，系咪应该引入多啲咧？去春阳村或者去检疫中心嗰啲走佬包啦，叫做，因为佢嗰度可能 想讲，我都想讲个菜字啊。如果真系菜，如果真系连个街有得咁卖嘅话，咁我谂真系好有商机，真系好多人要入去啦，真系唔想有啦。 真系冇办法啦。嗱，佢连吹气 sofa 我见到咧都即系可能佢哋都冇提供，可能就系得几张嗰啲叫做接凳嘅啫嘛，可能 系。因为嗱呢个港巴咧，再讲多次咧，因为佢同居嘅屋企人咧就患咗新冠肺炎， 系 同居。所以他哋自己就要隔离啦。 佢自己要系啊，紧密接触者啊嘛，因为 咁咧，同埋咧，我想话，如果嗰个走佬袋咧，头先讲嘅一切咧，咩梳化嗰啲咧，都唔系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咧，嗱，如果大家积谷防饥咧，你由今日开始，你执定呢个走佬袋，你要包含以下嘅物品。如果你有呢个家庭成分需要嘅话咧，包括就 系 你用开嘅纸尿片，同埋 即系有小朋友啊， 同埋 M 巾， 系 呢两样咧，因为根据呢个港巴所讲咧，佢话如果你想为你嘅小朋友买翻。佢用开嘅纸尿片，因为有人系用开噶嘛，咁女士系喂大佬，我系要用嗰个牌子嘅 M 巾先得嘅。佢话咧，你应该自己订定。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要特别咧向社署咧申请噶。你要再同佢讲话，喂，我一定要丰收牌子嘅 M 巾咧，佢唔系即刻俾到你噶嘛，佢都要帮你揾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假设咁大嘅利是咁菜都好啦，你真系要屋企囤少少嘅话咧，其他唔使囤噶啦，其他冇乜所谓嘅。但 系 呢啲贴身用品啊，你自己条底裤啊，你个仔条尿片啊，同埋老婆个 M 巾咧，可能你真系要早啲准备定嘅阴公。 都要赞下呢个爸爸，佢话要正面啲面对，教下小朋友逆境中成长啊，其实都系。好好的哈。 Simple walk to the corner store. Mama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be getting a call from the coroner. Said her son's been gunned down. Can you calm now? Tears in her eyes, can you calm down? Please, ma'am, can you calm down? But it rained fire in the city that day.She's stuck t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But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Job, new city, new her. Bright eyes, you would have been proud if you knew her. Flashing lights in the mirror, pull over. A couple nights in detention, then it's over. A whole life's over. They came marching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carrying signs in the streets.Nothing from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Another dream lost, another king and queen lost, another broken promise they refuse to make right. Oh, another night to live in fear. Oh, another night that you're not. Say,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But I'll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一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19人死亡。呢名76岁女患者有长期病患，住喺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上个星期二因为咳嗽腹痛入住伊丽莎白医院。院方話病人情況持續惡化，家屬同意如果病人的情況再轉差，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病人延至昨晚離世，院方話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政府今日起為較高感染風險和輕微不適的市民提供免費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市民可以前往醫管局指定的22間普通門診診所攞樣本樽，並在指定時間內提交。在疫情重災區黃大仙區，大批市民在區內位於虎山道的東九龍普通科診所外排隊，早上七点半之前，全日110个名额已经满额，有多名身穿全套保护衣物的职员派发样本樽给轮候市民，大约十分钟内已经派发完毕。一名曾经在深圳逗留的本港货车司机返港之后寻日确诊，他曾经居住的小区40多户居民需要隔离。深圳卫视报道，患者住在罗湖区半山花园，目前小区已经封闭，居民暂时不能够离开，外围有公安驻守。患者所住的大厦全部40户居民以及小区另外两栋大厦的两户人需要居家隔离，隔离时间由防疫指挥部按具体情况确定之后公布。工作人員昨晚到小區，逐戶通知居民到指定地點做核酸檢測，檢測地點是每棟樓的一樓門口，亦都有工作人員開展消毒工作。外交部表示，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按照中方要求在今日上午10點閉館，中方主管部門隨後從正門進入，實行接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中方的决定感到失望。声明说，这个位于中国西南部的总领事馆开馆已经有35年，是美方和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西部民众建立关系的中心。并且说，美国将会尝试透过在中国其他地区继续提供服务。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早上離開園區，館內的美國國旗降下，領事館外的車路被封鎖，早上不時有警車駛入，一批人員早上九點半之後帶著行李登上旅遊巴離開，亦都有大批民眾在領事館外大馬路圍觀。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3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9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5.5，跌2.5；斯摩尔国际42.5，系升5.05。阿里巴巴238.4，跌6；中芯国际24.8，跌8.5；美团点评185.9，跌4.8；港交所355.8，跌4.6；中国建材10元，系升9；小米集团14.8，跌3；中国平安82.8，跌6；汇丰控股35.1，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8，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06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788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34美元，卖出193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重新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兵都可以有期限的。 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 这张的新作品被誉为是造兵主题曲，而歌入面苦苦单恋的主人翁希望藉住最后通牒得到对方的回应，为自己做兵的日子来一个了断。 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 作曲哈维填词王伟文，编曲 DJ 王少明，监制哈维阿添关礼心。 由我的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上榜三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DJ 爱迪美敦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我哋又返嚟风之卜啦。Hello, 王耀祖。 Hello, 曾志豪。Hello, 桂花田。 我要讲啊，桂花田成日讲个口头禅添。好啦，我上个礼拜呢就讲到。 系啊， 讲 得啱 喎， 真 係。系啊。 上个礼拜讲唔到， 系啦，上个礼拜咧讲到一半断咗线啦，咁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我想介绍边一本书啊？有冇人会记得啊？ 我记得， 我唔 记 得， 我记得， 你记得啊？ 因为头先我偷睇到， 系啊系啊，叫咩名啊？ 就系怪谈， 系啊，冇错，系啊，嚟自日本咧，即系被誉为日本灵异文学鼻祖啊，甚至乎咧就话系日本嘅《聊斋志异》。咁啊，作者咧就系小泉八云，咁啊佢个身份就好特别嘅，好快简介咧。佢虽然系日本人嘅名啦，但系咧原来佢系一个混血儿嚟嘅。 系啊，记得啊。 爸爸系爱尔兰人，母亲咧就系。希臘人，差啲又講錯，係啦。咁啊，佢甚至乎咧，佢亦都係即係英法啊、希臘啊、西班牙、拉丁啊、希伯來多種語言都識啦，所以咧佢好厲害嘅。 我真係好叻啊，真係。 係啊， 因為希伯來文咧係全世界最難學嘅一個文語言嚟㗎。 係啊，咁啊，佢去到日本之後咧，就加入咗日本嘅國籍啦，咁啊改咗名咧叫做小泉八雲。咁啊寫咗呢一本嘅怪談咧，收集咗咧好多日本嘅好多民間嘅傳說啦。咁佢自己亦都有。一啲即系加咗佢嘅一啲主观嘅写法喺里边咧，所以佢就话咧，哇，可以当系历史啦，同埋亦都咧可以系即系当系一种咧民间传说嘅一个宝藏咁样啊。 系咁，究竟佢啲怪谈究竟同我哋平时觉得佢一啲鬼故啊，定系上次之前咧有讲过嘅一个作者就系话，我哋唔可以咁迷信嘅。要有科学化嚟解释佢。 嗰个系大陆嘅， 系嗰个系中国嘅， 系啦。所以今日一齐同大家进入小泉八云嘅怪谈。 因为我见到嗰啲叫做面谱啊，嗰啲日本嘅面谱走出嚟。 啊，冇错，你而家听紧呢个就系佢哋嘅传统嘅乐器啊，三味线啊。咁我哋而家就进入呢一个小泉八云嘅怪谈世界里边，我而家要讲呢个古仔咧，就系 你要捻个沙嗰啲咁样嘅， 捻得噶， 去咗。 好啦，呢一个咧系同桂花田咧，佢好有关系。 做咩啊？ 系啦， 佢嘅就双扑手， 佢系同一个大婆啲故事有关嘅，系啦，冇错。好啦，佢个古仔个名咧就叫做韦若。 韦若， 系啦，韦若 啦，韦若， 系啦嗱。咁佢个古词系点样嘅咧？嗱，其实佢系恐怖嘅，我哋要扮晒有气氛咁样嘅，真系。哇！睇下，突然间吓一吓，我有把声走咗出嚟。佢就话咧，有个妻子病重啦，佢系冇事嘅妻子嚟嘅。临终嘅时候咧， 佢冇事，但系佢病重。 佢个老公系一个冇事。 哦，佢个老公系一个 有把 剑 嗰啲冇事啊。 哦， 破坏气氛，破坏气氛第一人，即系最后冇事，最后冇事。 系啊，贺岁片嚟噶嘛，最后冇事嘅， 最后冇事。 即系佢老公系一个冇事， 佢老公系一个冇事嚟嘅， 冇事到嗰啲。 系啦，咁佢太太咧就临死咯，病危。 系， 佢就话啦，老公。我咧有一件事摆喺个心里边，我好想知道究竟边一个又会嚟我屋企度接替我呢一个妻子嘅位置咧？ 哎呀，即系话其实佢太太喺一路以嚟嘅生活里面都知道个武士老公佢系有外遇嘅。 唔系，咁古时候好容易就会有续缘，好正常，佢死噶啦嘛就嚟。 哦， 系啦， 有个女人把持住头家， 系啦，咁 嘅概念， 系啦， 因为我又唔会问真系。 你系啦， 你系大婆协会嘅荣 誉，唔系带咗走咯嗱，所以呢个古仔，我觉得应该可以讨论嘅。咁咧，佢就话咧，嗰个老公咧，佢就话：你唔好再讲啦，冇人会取代到你嘅位置，冇人会再做我嘅老婆，我系唔会再分嘅。 跟住嗰边咧就 WhatsApp 俾第二个，喂，到你啦，上位啦。 咁然后咧，个老婆咧，佢就话啦：系咪真噶？你系咪可以用你冇事嘅信用作发誓？佢就话：我保证，我用冇事嘅信义做保证。 佢话我唔会再娶啊，咁样好啦。咁跟住个老婆点做咧？佢话相公啊，咁我真系好多谢你啦。咁你可唔可以答应我几个要求？好，你讲啦。我想你将我咧埋喺咧我哋庭院里边，好唔好啊？唔好将我埋喺山岗，唔好将我诶，咁古时候咩都得啦，系啦。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将我埋喺你庭院里边，好唔好啊？就系喺咧对面墙角嗰度啊。呢一棵树系我哋一齐种嘅梅树嚟嘅，你记唔记得？啊，记得记得。 好有爱。 系啦，我希望我以后咧，你将我死咗之后就葬喺嗰度。 好啊。 如果你再娶咧，我会喺嗰度打发佢走嘅，你要记住。 哇，点解要咁样临死之前咁样讲啲咁嘅说话？ 因为个老公讲咗话佢唔会再娶嘛，讲到拜拜。 系啦，佢话同埋咧，我哋约定咗噶啦，你唔可以再搵人替代我噶。 系， 你而家答应我呢个要求，埋我喺嗰度啦。咁样我先可以成日听到你嘅声，而春天一到咧，我亦都可以见到庭院花开啊！嗱，咁你话啦，讲到呢一度，系啦，你话个老公啊，无论真心定假意，唔通拒绝佢咩？ 好啦好啦好啦，老婆，我应承你啊，你走得安心啲啦，老婆。 系啦，佢就话啦，老婆，我应承你，但系我对而家就讲埋葬嘅问题，今日好似搞到你就嚟死咯咁样，你唔好咁讲啦，我唔要你讲呢啲啊。 我哋要接受现 实， 咪就 系 咯， 系啦， 接受现实啦，冇事。 好啦，然后个老婆咧仲有个要求， 系 佢话可唔可以再 临死都咁多要求噶？ 冇错啦，佢话可唔可以再答应我个要求？跟老公话系咩咧？佢话你可唔可以咧将一个细细嘅铃铃啊，即系嗰啲摇铃啊，系啦，可唔可以咧帮我咧一齐摆落我棺木里边？就同我一齐陪葬。 哇，咁诡异啊，系咯，跟住咧就冇老婆听到叮叮叮叮声咧，跟住就系佢老婆叫。 我使唔使提醒你哋啊？我呢本书叫怪谈啊，系你两个同我喺度即系吓，喺度乱嚟啫嘛，真系。 我冇乱嚟。 呢本书叫怪谈，我特登借埋啲咁嘅音乐翻嚟啊，真系。不过呢个我哋特色嚟嘅，咁佢老公就梗系应承佢啦，就好啦好啦好啦，咁你仲有啲咩要求啊？我冇要求啦，好多谢你成日都对我咁好，老婆。好啦，咁个古仔嘅上半节咧，就当然就系佢走咗啦。 系啦， 咁然后走咗之后咧， 咁佢老公系咪真系会有咁？ 佢老公咧真系将佢埋咗喺佢个梅树嗰度啦。个啷啷咧，即系嗰个小小嘅摇铃咧，亦都跟佢摆埋一齐立陪葬啦。咁啊写咗个碑，写晒佢哋啲名啊。咁啊亦都有佢哋咧即系祖传嘅家徽咧。咁啊即系总之系好隆重，话俾人听呢个就系我嘅妻子，佢已经外妻系我屋企人嚟噶啦，佢走咗啦咁样。好啦。咁故事嘅下半段当然好快咧，就系唔够一年啫。嗰啲冇事嘅亲戚朋友咧，即阿祖啊嗰啲咧，就全部走埋嚟咧，就话：喂，你再结婚啦！佢因为你太年轻啦，仲冇仔添。 哦， 系啦，冇后代啊。咁呢个咧，无论中国定日本咧，古代思想都系咁样。咁你唔生翻个老婆，咁点得啊？唔系你唔攞翻个老婆生仔，咁你点得啊？ 系啦，生翻个老婆出嚟。 佢话唔得咧，我唔可以咁做。佢话：喂，而家唔系为咗你自己，为咗你嘅家族，你冇后而家。咁你点算啊？ 阿母后大人就再 系啦，母后为大、哦。佢话你如果唔揾老婆唔生仔，以后你哋个祠堂就冇人拜，冇人烧香俾你哋。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咁样？ 但系佢想得，佢系一个武士嚟噶嘛？ 咁点啊？ 咁佢应承得佢个老婆，佢就要做噶啦嘛？ 冇错。咁但系最后 武士唔系有一个好大嘅，即系嗰个精神。 但系母后都为大、哦。 咁我应承得个老婆。 好啦，咁点算咧？ 所以咪话咯，又要咁讲翻出嚟个老婆啊！你即系临死之前唔好讲呢啲啦。 嗱系啦，嗱你 咁样 可以系 mark 低嘅呢个作为一个记录嘅。咁最尾咧，故事嘅剧情咧就话佢应承咗。佢咧仲娶咗一个咧好后生嘅少女，17岁嘅啫咁样。 17岁 系啦，咁啊古时候都够大啦。好啦，咁咧然后好快你就知道咧就发生咗啲嘢咯。 咁肯定啊，佢带咗佢入门之后，佢老婆嗰个摇铃每晚都响啦。 系啦，佢就话咧，大概每晚咧去到丑时嘅时候咧。就会听到摇铃嘅声音。 点解你会日本嘅书会讲丑事？ 其实佢哋可能以前都系用呢、這个。 即系啲文化系咪？ 系啊，其实因为你知道好多即系中国嘅文化传入去噶嘛。 丑人嘛，即系我咁即系一点钟噶咯。 系啦，咁咧又有狗吠声啦，又有摇铃声啦，甚至乎咧嗱，其实日本嘅鬼故咧同我哋而家听好似噶，因为包括有啲咩咧俾鬼砸。个新娘咧都会觉得咧成身喐唔到，声都嗌唔到啊 咁 样。 咁系我冇事嚟噶。 唔系，咁然后咧狗吠声又更加大啦咁样。咁甚至乎咧，佢话咧有一日咧就见到屋里边咧飘咗个人影，嗰、那个女人咧就着住白色嘅寿衣，拎住个啷啷，然后飘入嚟，净系咧一头乱发披喺度，然后就同佢讲话：呢个系我屋企，你唔准入嚟，你同我走。而且佢仲要有一个条件，佢就话你唔准。 即 黑手。 系啦，佢仲要嗰个条件咧，就话你唔准同任何人提起呢件事。 哦， 如果唔 系，即系唔好话见到佢啊。 系啦，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我会令到你尸骨无存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每晚咧就遭受呢个噩梦啦。咁咧嗱。你是那个十七岁的少女，第一你怕不怕？第二你怕，你跟不跟老公讲？同不跟老公讲？ 我不会讲。 你唔会咁，你走唔走先？ 我会讲 走啦，梗系 你都会走啦，系咪？ 我十七岁，波波脆系咪先？大把好前途啦，唔一定揾呢个噶嘛。 但 你 而家已经系要离婚噶咯。 你 估 事人，系啦，嫁咗你唔可以再娶噶啦，你唔可以花头嫁噶，你浸猪笼噶。 同埋你唔系拍拖喎。 你哋讲一阵先啦吓，我调翻去我古装嗰个 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那个妻子咧就好惊啦， 佢一定会同我老公讲啦， 佢就同老公讲，佢就话咧我咧想同你即系分开啦咁样，咁个老公就话咩事啊？ 我哋好地地噶，仔都未生， 系啦，佢话冇嘢，个个都对我好好，不过我配唔起你啊，你俾我走啦咁样， 哦，即系佢都系冇讲翻，见到佢 佢唔敢讲，佢最咩唔 鬼。只鬼叫你唔可以讲，你点可以讲啊？系啦，咁佢都可以杀死你啦。 不过去到最尾咧，因为佢老公咧实在太嬲啦，佢话咧你唔可以咁样走，于是乎咧佢就讲咗一句，佢就话老公啊，我唔俾得你知噶，因为嗰只鬼会杀咗我噶。 哦，咁 呢个时候咧，嗰、那个武士就即刻知道发生咩事啦。咁咧佢就点处理咧？ 呢、這个女人，我觉得佢攻心计啊， 系啊， 小心透露少少口风咁样。 系啊， 系啦， 佢退几步，跟住以退为进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你放心，个老公咧就安慰佢，佢话：嗱，你留喺度啦，我会每晚咧都会揾我啲即系武士嘅兄弟咧嚟看 守 住嘅。系啦，你唔使惊啊，咁样。佢话咧，于是乎咧就交咗俾两个即系好劲嘅武士就去看守佢啦。咁、哦、啊过咗排咧，好似冇嘢咯，大家就觉得好安心啦。 因为有嘢镇压住系咪？ 好啦，然后咧佢 终于走咗未啊？ 有一晚咧又去到丑时。佢又听到咧嗰啲摇铃声，咁咧，但系佢就好惊啦，佢就第一时间咧跑去嗰两个武士喺度看守住佢噶嘛。佢一跑到嗰两个武士度咧，就发现咧佢哋本来捉紧棋嘅，因为要即系看住阿夫人啊嘛。佢见到佢两个咧继续喺度捉棋， 冇理到佢， 但系冇喐到，成个泥雕塑像咁样咧，拎住只棋，但系冇落到纸，而且咧冇表情咧望住对方咧，跟住佢猛咁同佢讲：阿强、阿茂，两个都冇理过佢。跟住佢就话：哎，大件事啦， 死啦， 大件事啦。咁然后咧就到即系第二朝一醒啦，个古仔就嗰度就揭咗一页啦。第二朝一醒咧，个武士翻到嚟咧，佢就发现 个武士去咗边啊？翻工啊？ 系啊，佢出咗去做嘢啊嘛。佢都翻到嚟嘅时候咧， 咪好关心啊？ 系啦， 点解第二日佢嗰晚佢唔喺度咧？ 佢就发现咧， 通宵更 系啦，嗰两个武士帮佢手嗰两个武士兄弟咧，继续坐喺棋盘度咧瞓着咗。咁熬醒佢之后就问：你两个做咩瞓着咗啊？佢话唔知咩事，我哋捉紧棋啫。佢话我太太咧，跟住一望冇咗 意思系 失咗啫， 得翻 走咗， 得翻个身， 得翻个身 系啦， 即系冇咗个头啊， 冇错啦，即系佢已经遭遇咗不幸啦。已经遭遇咗不幸啦！ 佢真系讲到明我喎，你知咩骨？诶，头先之前 咁，而且咧个古仔当然好容易就会了解到咧，就系、是、个武士就沿住成行血啊一路行咧，然后就去到嗰棵树度咯。咁佢就知道咗系佢老婆做噶啦咁样。咁然后咧嗰个古仔就即系 起鸡皮 啦。咁佢当然就完咗啦，因为佢到最后咧仲俾佢撞咗翻嗰只女鬼。就系、 是啊、 又系系啦，见到佢老婆咁样啦，咁、啊、然后咧嗱，佢有个结尾嘅，佢已经系完咗啦，但佢结尾咧就系佢就话啦，好恐怖啊！即系佢就跳翻出嚟啦，佢就话朋友听我讲完呢个故事之后，即系小泉白云咧、啊、就话啦，佢讲咗呢个故仔俾朋友听、啊，朋友就同佢讲，佢话好恐怖啊，但系佢话但我唔明白、啊，嗰人就问啦，佢话个女鬼怀恨在心，应该系杀个男人啊，点解佢会杀咗个老婆先嘅咧？咁样。 好，我估 系啦。 点解杀咗？ 因为咧，有阵时话咧，报仇咧唔系杀死你，系杀死你最爱嗰个人，呢、這个先至系最毒辣嘅手段。 嗱，佢 咁样， 佢里 边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啊，明知我老公啊，即系我死，即系佢死咗啦。你做咩仲要中我头埋嚟啊？咁样 嗱，佢咧其实就一个好简单嘅结论，但系咧就回味无穷嘅。佢就话点解唔系对付个男人对付个女人咧？咁样跟住咧，佢朋友咁样写佢话，男人咧就一定系咁谂嘅，但系女人就唔系咁样谂咯。咁即系佢话俾你听咧，佢好似话俾你听个人性咧就系、是。男人可能就会觉得，喂，系我对你唔住啊嘛，你应该对付我啊咁样。 一人做事一人当， 系啦， 先 切我个头切我、哦。 系啦，但系原来佢话咧，女人唔系咁谂嘅嗱。咁佢呢个古仔就完啦。咁但系点解呢个咧，好多人都会将佢视为一个即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鬼故咧？除咗嗱，佢例牌有晒嗰啲人性喺里边啦，但 系 佢里边咧亦都揭示咗人性。 系啊， 佢就系问紧一个问题，佢就话哦。咁最尾其实系咪所有女人嘅妒忌心呢其实就唔系怪个男人，系怪嗰、那个即系抢咗自己心爱嘅女人啦、啊。定系好似头先你哋所讲咧，就系佢可能觉得咁样嘅报复先系最强咧，咁样。 系两，我觉得报咁样嘅报复系强嘅，吓，同埋佢诶嗰个妒忌心， 系， 因为你即系霸占咗我嘅男人啊嘛，明明佢已经话唔再娶噶嘛， 系， 咁可能。即系佢会觉得任何女人黐埋佢都系佢个女人衰咯。 系啊，嗱咁亦都可以再思考咧。啲人就会话：咁、那个女人其实系咪应该成全佢老公咧？ 嗰、那个女人， 跟住个老婆啊，第一任妻子啊， 嗰、 那 个 系咪应该成全佢老公咧？因为如果唔系你咁样即系霸住佢，喂，成世噶、哦，佢又冇，系咪啊？ 应该咁自私嘅。 系啦， 我成日都同我而家隔篱嗰个讲噶，喂嗱，梗有一个死先噶，系咪先？我死咗之后，你开开心心，我就最开心啦。 系咯， 唔系叫佢一世挂住我啊嘛，我系谂佢都想佢即系之后开心噶。 跟住你就要求，你唔好谂住锁住我，要我唔咩啊，终身不娶啊，我唔会噶。 系啊， 我都会识你个 行个圈啊。 系啊，我都会即刻啊，话俾听你转头冚咗个我就行噶啦，咁样。 系啊，咁样嗱， 你唔好咁噶。 所以呢个就 系、是但系你唔觉得佢头先佢咁嘅要求，即系比如即系话佢嗰段感情系终身不老，即系真系 forever 噶嘛？ 唔系，所以嗱呢个就系值得即系佢哋换味嘅地方咯，即系你可以不停去讨论咧，究竟佢哋发生咩事嘅？咁啊，佢亦都有好多古仔咧，其实佢就反映佢嗰个年代嘅，即系譬如话江户时代啊，或者佢哋嗰阵时古代啲嘢啦。但系你发觉咧，佢同我哋中国嘅有啲传说咧又好似， 系咯， 譬如佢有一个古仔咧，叫做咧搞人报恩啊，搞咧就 系 好似鱼皮搞个搞咧、 哦， 即系鱼字边一个咧、 啊， 交通个交系啦，搞人报恩咁样咧。佢就话咧，有一晚咧，有一个青年咧，佢就即系遇到咧有一个即系好奇怪嘅动物踎喺条桥旁边，佢话咧。成身咧都系好似墨汁咁样嘅，咁咧但系咧有好似龙一样咧咁长嘅胡须啦，咁佢望一望咧佢就话啊你咩人嚟噶？佢话我系只狡人嚟嘅，咁其实咧即系我唔系狡你， 我系狡人嚟嘅， 我系狡人嘅。佢话咧我系龙宫里边嘅奴仆嚟嘅，嗱有龙宫嘅， 系啊即系海龙王 嘅，系啦海龙王嘅，但系有咩唔同嘅地方咧？我哋神话，我哋神话传说嘅龙王有几多只噶？ 咩有几多只？ 我哋龙王有几多条龙王噶？传说中 海龙王嗰啲啊， 系啦，有几多条龙王噶？ 我唔知啊，系咪有九条啊？ 四条龙王啊嘛，我哋东南西北咧，东海龙王啊，西海龙，我哋成日话四海龙王啊嘛。 哦， 佢唔同嘅，佢有八大龙王嘅。 哇，咁犀利！ 即系日本里边咧，佢有八个龙王嘅。佢话咧，我犯咗错啊，我俾咧， 可能佢系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啊。 即系唔系系咪东南偏西啊？系啦，总之佢有八个嘅。咁同埋佢话咧，我得罪咗龙王，我俾佢放逐咗出嚟啊。咁、你可唔可以救一救我啊？咁样咁咧，呢个即系叫做咧藤太郎嘅青年咧就救咗佢啦。咁佢就好啦，我屋企有个祠堂啊，你就住喺个祠堂度啦。咁样，因为佢系水中生物嚟噶嘛。佢就话佢喺嗰度住啦。咁然后咧过咗冇几耐咧，佢呢个藤太郎咧。佢就即係好想結婚生仔，佢咧就咧發現有個叫做女士咧就喺度招親啊，公開招親嗰個大小姐，佢就話啦，邊個人咧如果可以俾到咧一萬粒寶石俾我？就可以娶我啦，咁样。 哇！一万粒啊， 一万粒啊， 龙珠攞唔到啦， 系咪啊？只波子都冇啦，系咪先？ 系啊。 咁咧，佢话呢个藤太郎咧就知道自己冇办法啦，咁咧佢就患咗相思病。 哦， 即系娶唔到啊嘛。咁相思病咧严重到咧就系佢茶饭不思，药石无灵咧，直情大夫话：喂，佢就嚟要办身后事噶啦。咁咧就冇办法啦。佢咧于是乎有一日咧，藤太郎咧就同嗰个狡人讲咧，就话。我就是死噶啦、你走啦，你唔好再留喺我身边啦。 我养唔到你， 我养唔到你啦咁样。佢话咧真系好对唔住啊，但我都唔知道有边个可以照顾你啦。 但系藤太郎，咪阿狡人咧，竟然咧 点报恩啊？ 竟然揾咗个一万粒珠嚟， 点揾翻？ 佢自己吐出嚟。 唔系， 佢问佢问八龙王， 感性嘅，感性嘅， 佢。 将啲知己嗰啲猪攞出嚟， 感性啊， 感 性啊， 自己吐出嚟啊，跟住佢自己死啦。 你好接近啦，你唔系吐， 我将佢自己化成一粒猪，冇咗自己条命就变成咗猪。 一万粒、 啊，一万粒哦，佢 call 晒佢啲 B B， 唔系咁样 嘅，佢家族， 佢咧听到阿藤太郎对佢咁好咧，佢好伤心，忍住喊啦，一喊之后 就喊咗一万粒嗰啲水珠出嚟， 佢喊到咧，原来流嗰啲系血嘅眼泪嚟嘅。佢流出嚟嘅每一滴血眼泪咧，滴落床度咧，开头系血，跌到落地下就变成咗一粒红宝石。哇！咁跟住佢一路喊一路喊咧，藤太郎见到，咦？喂，点解有宝石嘅？跟住咧就好翻啦。然后咧佢一数就话：，喂，但系唔对路，得几廿粒啫，唔够。跟住佢就同搞人讲：，我话，喂，原来呢啲眼泪咁值钱。 你可唔可以喊多几？ 可唔可以喊多几次啊？咁样，咁啊，搞人喊唔喊俾佢咧？ 喊。 搞人话唔得。 哎呀，点解？ 佢话我唔系卖眼，系啦，我要感动先得嘅，我唔系为咗咩就可以喊嘅咁样。咁啊，好惨啦！咁点算咧？佢就话我谂到个方法，不如咁啦，我带翻 嗰啲惨， 系啦，我带翻你去江边度。你咧回想起自己咧翻唔到海龙王嘅情况，你咪觉得好阴公咯。于是乎咧，搞人就答应咗个要求咧，去到河边咧，海边嗰度咧，就望住佢就话：啊，我以前喺龙宫度啊，而家冇啦。咁样真系感怀身世咧，哇，真系喊出一万粒宝石出嚟啊！ 真系啊！ 咁然后好人有好报，龙王咧又感动咗，接翻佢翻去龙宫嗰度。哇！于是乎，搞人就翻去龙宫度住。藤太郎又一万粒宝石又娶到娇妻， 我点讲个字啊？真系 situation 啊！真系呢个就系小泉八云嘅怪谈啊！希望俾你一个正面嘅结局啦。 好啊，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